人。医院即时暂停有关医生的临床职务，有关医生正在休假，已经向医管局报告事件同报警，医院会积极配合警方的调查。医管局话已经成立委员会检视有关的事件，强调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如果发现有任何不恰当的行为，必定会严肃跟进。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的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出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出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715点，升12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56点，系升2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40.93，瑞士法郎0.964，加元1.332，人民币7.19，英镑对美元1.172，欧元对美元1.021，澳元对美元0.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55.29美元，卖出1756.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晨啊，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吓，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继续喺直播室入边啦，出现嘅都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权豪小白啦，陪住你哋喺星期五啊。咁啊，今日都已经嚟到11月11号啦，咁啊，农历嘅10月18。咁啊，今日都系叫做光棍节，即系1111咁样，即系无论系内地啦，定还是。其实好多地方啊，都已经咧会将呢一日咧就放埋落去呢、这、一个即系销售嘅叫做节庆啊吓，咁啊等大家喺今日咧可以攞到多啲嘅 discount 啦，咁啊然后咧就可以买多啲嘢，咁但系我自己咧就冇话特别喺呢一日咧谂住疯狂购物嘅，咁啊要嘅时候先至买啦，咁啊都冇乜特别嘢想买，咁啊亦都可以唔使咁唔环保，因为嗰啲叫包装咧其实都吓几浪费，我自己觉得。好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开始。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 晨光每日一格， 喺你人生入边懂唔懂得咧，去到珍惜机会咧？珍惜嘅机会唔一定系工作上嘅机会嘅，有阵时讲紧呢啲机会咧，可能系你同屋企人相处嘅机会啦。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好好地在你拥有的时间珍惜的话，它随时都很快脆流走的。最可惜的是当它流走之后，原来你恨错难返，想追返都追不到，那么真的是惨的。所以我们今日能够拥有的，我们都应该是觉得幸福快乐。我们都应该抱着一种美满的心情啦，去到咧就是做好自己嘅，我哋有工作，我哋活着，我哋亦都系快乐嘅，我哋身边嘅朋友同事，唔系下下咧都一定要系做到好成功啊，先至咧系会快乐嘅。相反喺我哋身边，如果有好多嘅朋友支持我哋，我哋屋企人爱护我哋，其实都已经系值得我哋好好地去到珍惜啦。 绕了一圈又过了一环，犯错以后才后悔会不会太晚，就算认错，就算你说下一次我不敢，失去容易回头真难，日子再坏也必须要走完。在生活中每一个人应该有对自己最诚实的那份勇敢，朋友啊，虽然哭泣常常让人太难堪，只是眼泪也有温暖，流过泪的你才能慢慢成长，有伤心才会懂得有心欢，抓紧时间把你感情的账单，好好去认认真真意义的情欢，为身边每个人请不要再怠慢，让爱火一再点燃，从今我不想再听你说下一次我不敢，每一个人应该有对自己最诚实的那份勇敢，朋友啊，虽然哭泣常常让人太难堪，只是眼泪也有温暖，流过泪的你才能慢慢成长，有伤心才会懂得有心欢，抓紧时间把你感情的账单，好好去认认真真意义 希望，为身边每个人，请不要再怠慢，让爱火一再点燃。从今我不想再听你说，下一次我不敢。哦，抓紧时间把你感情的账单好好去认认真真一一的计划，为身边每个人，请不要再怠慢，让爱火一再点燃。从今我不想再听你说，下一次我不敢。 早上时候找来一首歌，来自刘德华，下次不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还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着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洗不洗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时间来到早上六点十五分。咁啊，天气方面啊，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间咧炎热噶。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早上。今日就11号啦，寻日就见到渔护署又宣布啦，辖下嘅郊野公园嘅41个嘅露营地点啊，将会喺17号咧就恢复正常服务啦。其中咧就全感营地更加即日起啊推出咧就预订系统先导计划，咁啊市民可以咧就预约登记嘅。营入边合共咧就提供37个嘅营位，咁啊场入边设有洗手间、水源同埋中央垃圾收站设施，咁但系不得转让预约嘅名额噶。咁啊见到渔护署亦都列明咗细则啦，非香港居民嘅预约名额上限咧就系营位嘅总数嘅30%，咁啊即系占大概咧就11个嘅营位，咁啊并且限制并不适用于即日预约。咁佢哋话到咯，咁啊若果未能够及时取消预约嘅话，未能够按住预约出席或者未经许可转让名额等等嘅话咧，申请人可以咧就系可能咧就应该系申请人啊可被暂停预约营地资格90日噶。咁啊，渔护署推出呢一个咧，就可以叫 booking 嘅话咧，咁大家就可以关键字啊，大家搜寻翻咧就郊野营人，营咧就露营个营，郊野营人。咁啊，如果你话网站嘅话咧，就 camping.gov.hk。咁啊，睇翻呢个全感营地位于咧就大榄郊野公园之内嘅，咁啊营友咧。咁啊喺呢个全锦公路旁边巴士站落车，咁啊再步行5分钟咧，其实就可以到达呢个营地嘅入口，其实真系都相当之方便啦吓。方便啊，梗系好啦。咁啊，但系记住啊，如果你book 咗又唔出席嘅话咧，咁啊就会被罚噶吓，被罚停止呢个预约咧就90日。任何人啊，如果违反咗郊野公园以及咧就特别地区条例括弧第208A章嘅话啦，咁啊可以被检控。咁啊而申请人啊就可以咧就系被暂停预约营地资格180日添。咁啊渔护署亦都特别提醒啲郊游嘅人士应该遵守咧就社交距离措施，保持个人卫生啦，同埋环境卫生，妥善处理使用过嘅口罩同埋垃圾，并且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呢样都好紧要啊。妥善處理自己的垃圾咧，自己垃圾自己帶走。而家都唔係話成日見到大家一定係個個做得到喺郊野公園啊，或者行山徑上面咧，即係漁護署呢啲呼籲都不無道理啊！因為喺見到個郊野公園啊、行山徑上面都幾多一啲棄置嘅口罩。咁啊，不論係咩原因啦，你係唔小心跌咗啊，咁你唔小心跌咗都係因為你喺個背囊嗰度可能冇收好啦，咁或者你冇理由大大下甩咗你自己唔知㗎嘛，咁可能而家大家諗住行山嘅時候啊，可以喺呢個豁免嘅情況底下唔使帶嘅，於是乎呢就放咗喺袋入面甩咗咁跌咗咁樣，咁不妨呢就 正正经经揾个口罩袋入起佢，跟住咧就放翻自己背囊入边。你咁样抌咗出嚟咧，其他人又未必会即系口罩都又惊有病毒啊，未必会帮你去到清洁嘅。咁啊呢啲，希望大家都多啲吓、爱护呢个郊野大自然，爱护林木啦。 把衫褛脱掉，遥控方在桌前，无端想起了老爸一场欢笑，用我通通已消失了，卖力的打拼，乱流下过活，潮浪推着去跑，自己的赛道望着跌着，总算才爬起。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脱掉后来的千句万句？何妨习惯独居？摆灯真情水，床铺的一角有他的气味，回看已是四年。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逃掉后来的千句万句？然而若有泪水，却会吞进情绪。呼吸心跳，感受太多。人生为何这样疲累？差点想走掉后来的千句万句，如还是有泪水。一杯干了，年月再犯罪，泪都只好真碎。一天光都过去。 早上六点二十二分，外面二十四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2%。一首歌曲来自张天赋 MC 他的 Gone。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那当然周围看看有什么地方好去啦。首先呢，可以同听众呢就睇睇喇喎，有啲乜嘢嘅啱嘅展览啊，咁可以俾大家呢就好好地欣赏一下呢。今日梗係要讲下 M 家啦。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啊，咁喺12号即係明天嘅时间呢，咁佢就开幕一周年啦。咁亦都会开始呢收取入场费，咁同日亦都会呢就举办草间弥生1945年至今的特别展览，亦都是日本这位的大师草间弥生在日本以外的亚洲地区最大回顾展来的。今次展览会展出草间弥生203幅的作品，其中三幅就是特别在、M 家这个就是特别创作的，包括南瓜、原点的执念、渴望天空的爱，以及就神经的死亡，三个特别的展览。 啊，展览合拆嘅朋友咧就话到咧，预计入场人数可以冲过咧就系六位数字，咁但系话到 M 加油免费，嗰就收费系不同嘅现实嚟噶，故此难以预计实际嘅入场人数。咁但系相信唔少市民仍然会咧就慕名入场观赏噶。啊，头先话到啦，早间尼生有几个唔同嘅展品嘅，当中南瓜就系唯一喺博物馆地下大堂免费空间展出嘅作品嚟噶，市民无需俾钱咧就已经能够欣赏得到呢一个嘅作品。啊，南瓜就分为两个嘅艺术品，其中一个咧就系高瘦长嘅南瓜，另外一个咧就系形态啊，相对咧就系好似容烂咁样。系同一个即系系列，但系两种唔同类型嘅人咧，好似喺度对话一样。另外，南瓜亦都系草间弥生标志性嘅作品嚟噶。咁啊，佢对佢嚟讲啦，南瓜嘅独特嘅生命体嚟嘅。咁啊，平庸当中带有活力嘅生命力，亦都系生命嘅泉源咁讲。好啦，另外咧就系同样可以免费观看嘅就系 M 加韦若创作嘅一个叫《神经的死亡》啊。啊，作品咧喺博物馆大楼地面同埋地下嘅楼层嘅光厅。啊，垂挂至到咧就系 B 二层嘅前空间嘅，咁啊呢一个嘅创作咧就佢喺1976年嘅同名嘅创作十分相似啊，反映佢对于积累同埋无限网嘅概念同埋延伸。啊，新嘅作品咧就好似一个大型网络嘅神经系统啊，咁啊以一种咧就系七彩缤纷嘅神经就作为主轴啦，咁啊有别于咧就系旧嘅作品黑白。忧郁的情绪，而是带出新生命的希望，就好像新生命再生的一个时刻这样。至于另外一个作品叫原点的执念，渴望天堂的爱就在镜房里面，布满了很多个带有黑色波点波纹的和波浪这样，以沉浸式的展览方法带出草间弥生无限人生的哲学。M 加视觉艺术策划人咧，亦都话到啦，咁啊，同一般无限嘅镜房不同嘅就系呢个镜房咧，唔单止系横向式嘅重复，亦都咧有打直式嘅，不断咁样重复噶。咁啊，故此咧，呢个影像咧打横打直不断重复底下啦，咁啊有一种特别嘅视觉效果。连埋草间弥生喺嗰个团队啊，喺装嵌今次嘅展品嘅时间咧，亦都话到成个过程咧系极具挑战性。啊，今次呢个特别展览啦，咁啊亦都系草间弥生1945年至今更加就系特别嘅，咁所以喺海外嚟讲咧，亦都算系非常之大嘅一个草间弥生展区啊吓。啊，展览总共分咗六个主题，分别就系无限、积累、全面连结、生物宇宙、死亡、生命的力量，涵盖多个唔同嘅作品，包括咧就绘画装置、雕塑、素描、拼贴、流动影像，以及咧就资料档案等等嘅。咁大家有时间嘅时候，不妨好好地欣赏一下。 就快满头，就快受够，就拒绝住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班战友平衡宇宙，轻松的抗奏，重重宇宙打破给我的旧节奏。Yeah， 新世纪活故人， 我要引领的角色，我要致敬的角色，我要跳舞跳到上火星，跳进每个宇宙。拉奎吸吸尘，厨师转门。文星以神跳进业界，继续见识咬咬行，名取高层，求星斗神，穿越角色，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去向不定。变位即纠正，你是未跟丑。 原力炸海为城，南极万望不到，再扭多两扭。我要试试很酷，我要意志很丰盛。跳跳跳舞跳到变意志，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咸蛋超人，薯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更多面对，不 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我哋今日嚟练金，觉得几开心。 等揾阿 Luffy 去公海富啊， 有好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下柴，收下鞋，敷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输至坏，痛至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敷错鞋，咪介怀，几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乖。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二十九分，揾你首歌嘅 Band Chill featuring 黄淑曼，我在每个宇宙都。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大家好，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比利时布鲁塞尔发生持刀袭击案，一名警员死亡，另一名警员受伤。警方正系调查疑凶嘅犯案动机。法新社引述一名司法官员透露，案件怀疑涉及恐怖主义。案发在当地星期四晚，两名警察在一个铁路站附近被人用刀袭击，疑凶之后被增援到场的警员开枪制服，脚部和腹部中枪送院。当地传媒报道，疑凶行凶前曾经高叫真主伟大。有其他的报道就说，案中遇袭死亡的警员颈部被刀击中，伤重不治。首相德克罗在社交网站说，警员每日冒着生命危险确保国民安全，形容今次事件是悲剧，向死者家属致以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美国和丹麦等国家的研究人员公布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格陵兰岛东北部冰盖变薄范围向内陆延伸200至300公里，范围比之前估算大，可能导致到今个世纪末海平面上升至少 13.5 毫米。科学家之前的关注点是格陵兰岛的冰盖边缘，主要借助卫星资料调查冰盖随全球气温上升的融化情况。今次研究重点就移向冰盖的内陆。报告指出，研究人员观测的那片冰盖占格陵兰岛冰盖总面积大约 12%， 流失的冰量可能是现有气候模型估算流失量的6倍。到本世纪末，单是这一片冰盖变薄，就可能导致海平面上升 13.5 至 15.5 毫米，相当于整个格陵兰岛冰盖过去50年导致海平面上升的幅度。俄罗斯国防部发表战报，说俄军分别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克尔松州和尼古拉耶夫州摧毁乌军设在住宅地区的三座美制轻型反迫击炮雷达，并在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摧毁一座军事装备燃料库，在尼古拉耶夫州的一座乌军炮兵弹药库亦都被摧毁。国防部指出，俄军在炮兵支援下采取积极行动，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分别击退乌军进攻，敌人逃至远离战线的地方，乌军损失超过200人。国防部又说，空军歼击航空兵在尼古拉耶夫州击落一架乌军苏25飞机，在扎波罗热州击落一架米八直升机，并在克尔松州拦截多枚海马斯和赤羊火箭炮飞弹。

未必個個真係識欣賞啦，咁但係人哋真係大師嚟嘅。我想問一下，譬如鍾哥，咁如果我係真係咩都唔識嘅，我去到一啲藝術館見到嗰啲大師級嘅作品，我應該點樣從一個角度去到開始欣賞佢哋好啊？點樣去到愛護佢哋，同埋點樣去到品嚐佢哋嘅氣質呢？ 好簡單，通常呢啲藝術作品啊，即係任何表演藝術又好，或者呢啲裝置藝術啊，或者一啲視覺藝術啊，任何藝術作品啊，通常大家去接觸嘅時候，第一個感覺係乜嘢？即係我直頭未見到嗰件嘢，淨係聽到個名啫。第一個感覺，聽到藝術作品呢幾個字咧，通常有兩個態度嘅。第一，好中意。想去了解，偏向正面嘅。第二个当然就是秒啦，不想睇啦， 因为唔识， 觉得咩懒高深啦，全部负面嘅，离不开呢两个反应，而且咧偏向于极端添，冇乜中间嘅，即系好有趣。咁你先要问一问自己先，你系边一种？如果你系正面嘅，譬如偏向想知想睇嘅，咁阵间讲。如果你是偏向於負面的 秒的 覺得是扮高深的這類型反應的朋友們呢，我第一個感覺得就是你不如不要看。 哦，是哦， 因為你都覺得負面，你所有東西都是負面的，不好看。如果你真的覺得有突然之間有一絲覺得我想看，又或者咁啱看到，或者被迫看到的，那你麻煩你了，就是另外一面走，因为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夹硬要去看，不会感动到你，又或者不会令到你有什么得着的。 是的，不要浪费位置，很多人想进去的。 都不紧要，可能他陪着一些想看的朋友看。但是最怕的是这些东西直跟在他的心里面，那种负面 的感觉呢，变得越来越深。那又何苦呢？但是 我自己相信呢，可能呢一个作家呢一个创作者未能够感动到你，我始终觉得可能某一个会创作会感动到你嘅。咁但係嗰个未出现嘅时候，其他唔好睇啦。咁你可能会问啦，喂，你讲多啲解多啲俾佢哋去认识未得囉。 係囉。 唔好嘥大家精神啦。点讲都系唔会听嘅。特别系对艺术嘅嘢。点讲都唔会听嘅。不如等佢一个有缘人去令到有一啲嘢令到佢感化感动。又或者系佢突然之间一日见到一啲事令到佢人生有啲冲击，觉得嗰啲嘢俾到一啲启示佢，先至去讲都唔迟啦，冇得逼嘅。 哦，咁如果个情况，例如好似我咁样啦，我呢我唔会秒嘅。咁但我入到入去嘅时候呢，我有时候都諗，唔係个个大师我都识睇㗎，人哋大师係囉。咁我入到去嘅时候，譬如嗰啲波波原点，我就嘩好特别啊，好靓啊。咁但我又应该点样去到佢，因为佢每一个都有主题㗎喎，有啲有咩生死啊，有啲思维啊咁样。嘩，我真係捉摸唔到喎，应该点搞好呢？ 如果你是偏向于正面嘅，即係对呢一样嘢唔抗拒，好想睇或者偏向于想理解嘅，入去睇，相信自己第一个感觉。相信自己第一个感觉。即係我就话 gut feeling, gut feeling 㗎嘛，即係你内心最原始嗰个感觉㗎嘛。咁你入去睇嘅时候，你第一个俾你嘅感觉系乜嘢？你觉得开心、舒服、兴奋、祥和，定还是系觉得无奈？俾一个即系最直接嘅第一个感觉俾自己先，呢个系最紧要嘅。其实任何作家创作人咧，好希望观众睇嘅就系攞到呢一份感觉嘅，呢个第一个感觉。咁你就跟住呢个感觉再去延伸睇佢其他嘅作品。如果你觉得嗰个感觉俾你系舒服嘅话咧，第二样，你就真係要可能要花少少时间啦，了解呢个作者嘅背景，或者了解呢个作品背后嘅创作嘅意念，或者佢创作嘅过程。咁呢个呢就可以帮助你继续去了解你之前嗰份感觉啦。譬如原来我真係觉得係兴奋嘅， 是真的、哦、原来他创作这个真的有这个感觉、哦。 咦，如果他创作那个是跟生死有关，但我望落觉得很兴奋，那怎么算啊？ 咁你就知道，你就会心里边就会即刻出一个问号，点解我嘅感觉同作者嘅睇法会有差距呢？你就会即刻出呢个问号，出现呢个问号就系一件好事啦。咁因为佢就会变成一个原动力，令到你更加想知多啲。 哦， 咁你就会更加去了解，哦，原来呢、這个哦，我嘅感觉系咁，佢嘅諗法系咁，咁我睇埋下一件先，又或者系点解呢件作品？我哋嘅差距咁阔咧，我等我再研究多啲先。无论系边一个，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哦，即系可能我喺入边咧，佢虽然系讲讲生死嘅，但系睇到入去好兴奋。可能我就系感觉得到佢生嗰种嘅动态、嗰种嘅活力同热情，我就睇到呢一面啦。 系啦，嗱，又或者你本身个人对生死呢一样嘢，原来同其他人睇法唔同咧。 啊 有可能噶嘛？可能原来你觉得对生死对于你嚟讲系一件雀跃嘅事情咧，有可能唔同噶嘛。咁其实任何嘅艺术创作，俾到观众除咗系嗰份艺术创作本身嘅一个谂法之外，最紧要系令到观众本身有一个得着，而呢份得着系可能系了解自己啦，亦都可能系改变自己啦。 哦。 咁或者係優化自己咧，即係有幾個層面噶嘛。咁所以無論你對呢一個藝術作品有乜嘢睇法，其實都係反映翻你自己嘅狀態嘅。 哦，咁啊透過藝術咧，係嘅，其實好多人唔係好認識自己嘅，透過藝術嘅作品就可以了解自己多啲。 係噶，係噶，係噶，呢個係嘅。所以我即係譬如話點解我咁推廣大家去學做戲？其實你唔一定做演員㗎，你學做戲。我都是一个即是特别是中学的必修科添，我甚至乎觉得。点解呢？因为做戏呢其实分三个阶段的。即是学习做戏。第一个呢就是了解自己。因为你不了解自己你做不到戏的嘛。你譬如我都要知道我怎样行怎样走怎解我会笑怎解我会喊了解自己啊第一个。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接受自己咯。因为很多人不接受自己的嘛。咁我原来你要接受自己，哦，我有啲黑暗面嘅、哦，即系我唔系净系上网写评语嘅时候，我先至黑暗嘅、哦。嗰阵时我会即系可以好似分裂咗另一个人出嚟，唔系、 啊。 你要接受自己，我系咁黑暗，好、 啊、 难嘅，因为大家都系觉得自己系完美噶嘛、 嗯。 你要接受自己系黑暗嘅，第三个咧就最难，亦都唔一定会发生嘅，就系、是、优化自己咯。 哦， 将自己嘅黑暗面。变得佢光明咯，呢、這个亦都唔一定要发生，因为你可能停留，亦都大部分人系停留咗喺我接受咗自己咪得咯，即系喺呢个阶段。 系啊，去到即系要更加高层次啊，仲要去优化自己， 系啊， 要嘥好多力啊，嘥好多力啊。 所以花啲即系其实有缘地你去到睇啲艺术作品嘅时候咧，不妨俾自己第一个感觉，然后如果觉得系仲想知多啲嘅话。咁就好啦。而家互联网咁方便啦，上网搵多啲相关嘅嘢再睇下，望一望，或者好多人都拍片啦，你听，咁、哦、你已经知道嘅。 系、哦，可能唔觉意唔使嘥力都优化到自己咧。 系啊， 系啊，好啊，我哋翻嚟继续一齐倾下偈，又优化自己。 好啊， 好，一阵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时间来到早上的6:47，天气预测方面，早上部分时间是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的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的。今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星期日是日间炎热的。这几日的天气其实都算是这样的，去到下个星期四开始才有机会会落雨的，所以星期六和星期日即是周末的时候，大家可以好好地预备一下，计划一下到底你那个轻松过周末的行程是怎样。时间来到早上6:48，由我们行山专家跟我们讲下行山的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 KOL 系列咁啊，邀请到啊我哋嘅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 啊，上埋上嚟直播室添啊，一早就已经嚟到。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真系好早啊，好早啊。 系啊，哇，一段时间冇见你咯，型咗又靓咗，咁啊，梗系吸收得多呢个山入边嘅灵气啊。 都系嘅，不过就。有啲嘢，有啲灰嘢咧，想講下，即係好猛整啊！ 係咩事咧？係咩事？可以即管分享下喎。 啊，因為我哋咧就成日行山啦，都有啲人咧做嘢好冇品啊！即係我覺得佢嗰個叫登山嘅禮儀啦，好似冇咗咁樣啊。 係。 咁可以借呢個地方啦，借個空氣啦，講俾大家聽，其實喂，我哋行山有啲咩禮儀，我哋要守下要做嘅。 係啦，嗱，我自己都係一個行山嘅愛好者嚟嘅。咁有陣時如果行山嘅時候咧，我自己其中一樣。都係如果純粹講係人與人之間交談嘅禮儀啊嚇，見到面咧一定打招呼，一定打招呼。咁、我無論係上緊定係落緊嘅時候咧，呢、這個一其實都有 technique 嘅。我相信咧 ，Sunny Sir 一陣間一定會講，即係上山落山到底邊個讓邊個，其實我哋都可以好好地分析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 咁但係如果你話見到面嘅時候咧，同人 say 個 hi 啊，問一下人，老實講，有啲人都係覺得廢話嚟㗎。你嚟行山啊？咁梗係嚟行山啦、啊。咁唔通嚟 shopping 咩？係，咁但係有陣時都講句啊，你嚟行山，你嗱、加多句，你由邊度開始行啊？諗住目的地喺邊度啊？哦，呢個咧，我呢啲多好怪都好中意問 嘅 喎、 哦。有啊有啊，呢、這個其實我哋都好建議嘅。 嗯， 因為咧，你行嘅時候多啲去同人溝通啦。 嗯， 話俾佢聽，我真會去邊啊，或者邊度嚟啊？ 即係我做啱咗喎。 係啱啊，絕對係正確啊。有時候咧，會將個資訊可以分享啊。咁我試過有一次行行下咧，就喺個路邊有一條青竹蛇。佢、就掛喺棵樹度休息緊，咁啲人睇唔到嘅喎。咁我哋行過咧就叫一叫佢後邊，好似有條蛇喺棵樹隔離啊左邊咁。咁啲人就行過就冇耐咧，聽到佢尖叫咯。 啊，係啊，咁啊，有事啊！ 呢個係好用好嘅，即係可以提翻前面有啲乜嘢啊。點啊點啊！即係有時大家揸車咧，你喺對面都會閃一閃燈睇下，睇、前面有牛啊，或者 係啊有牛啊， 即係有啲牛肉乾啊等你啊，去買牛肉乾啊咁樣嚇 嚇。係咁，我自己都有啲經驗咧，就係、是試過我自己見到蜜蜂竇都有啦，蜜蜂竇都好多地方會有。咁有啲蜜蜂竇甚至乎爛咗，跟住就跌爛咗喺個地下嗰度。嗱，我唔清楚個原因係啲乜嘢，因為。因為好人好地一個蜜蜂竇好難喺個地下嗰度出現嘅，咁但係你話嗰個蜜蜂竇咧爛咗之後，啲蜜蜂咁梗係點啊？個屋企都爛咗，梗係周圍飛啦，亦都聚集咗喺條路上邊啦。咁我就好彩幾經辛苦，終於就過咗嗰條路。咁我沿路見到有人係會行經呢一條路嘅時候咧，我都會向對方主動示意。前面咧就有個蜜蜂竇爛咗喺地下，都有幾多嘅蜜蜂咧飛咗出嚟。咁大家行過嘅時候要提一提佢哋，喂，你哋都要特別小心。你知有時就大家出去行山，但未必個個咧係唔驚蜜蜂嘅。咁啊唔驚蜜蜂嘅時候，咁啊都要提佢啦。或者有啲驚蜜蜂嗰啲，就你就揾到行啦。因為真係數目相當之多。咁所以咧都特別温馨提示翻咧，就係啲朋友你哋要小心啲啊！喺山上面就多咗呢種守望相助啦。 有啊有啊有啊，即係人情味啦。有時喺啲山裏面入到村嗰啲人情味啊。 嗯， 即係我哋去到。好多時候咧，嗰啲哥哥姐姐好 nice 嘅。你行過咧，佢會出嚟，因為我成日會帶啲小朋友行山。咁啊，啲學校啊，咁佢出到嚟咧，又會使唔使俾水你阿妹咁樣？ 係啊係啊， 即係人情味好似係好似香港唔見咗啊。 嚇！ 但喺個山度咧，或者我哋去郊野公園附近咧，都執得翻嘅。 有陣時係喎，我中意你呢句啊，真係執得翻。喺城市上邊咧，你見到人撳 lift 咧。有啲人係真係咁啦，見到隔離屋陳師奶撳 lift 喎，你唔出門口住噶，因為你已經出到去要同佢講早晨啊 ，say hi 啊，等佢走咗先，跟住你自己再撳 lift。 哇，係啊，咁慘嘅， 係有陣時城市嘅好難捉我，咁但係你去到山上邊咧，你見到人咧唔識嘅，你會好放心，大家打招呼，然後大家傾幾句。上得山多就唔係中遇虎，上得山多大家就會明白呢一種咧山入邊嘅禮儀，你都慢慢俾啲靈氣咧去到感染到啊！ 我幾驚你以為山裏面有人同你撳 lift 添， 山嗰度冇 lift 嘅，不過有我可以幫你撳。 呢個都係嘅，好多時候我哋行咧，譬如打招呼啦，另外仲有一個抌垃圾，呢個就係、是、令人好討厭嘅嘢。 係， 因為我哋最近又係見到啲人行山啦，唔好分年紀啦嚇。 嗯。 咁佢哋行行行嗰陣時咧，就真係徒手就將啲垃圾掟喺地下度。 嗯嗯。 跟住我哋就嗌佢啦。 嗯。 喂，你漏咗嘢啊咁， 嗯， 唔系我噶咁，我话你漏咗人格啊，执翻佢啦。即系我个，即系我就唔想用啲好卑贱嘅字去话佢哋，但系真系好冇人性。 系 你抌低咗，然后里边当中咧一群人当中有人大大声就话，诶，渔护署有人执噶啦咁样。 吓，哇， 系真系、哦，咁我听到唔系啊嘛，阿姐。即係你納税唔係大曬嘅喎，即係人哋我啲漁護署朋友都有分享過，佢話如果我哋唔清垃圾咧、 嗯， 其實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嘅， 嗯， 譬如維持個山徑嘅安全啦， 係啊， 維修道路啦， 係啊，係保育方面啦， 係啦、啊，指示牌啦，甚至乎可能如果發現嗰邊有啲黃鯨啊，或者有野豬啊，咁佢哋要處理翻嗰啲垃圾桶咧，整得穩陣啲啦，咁、 嗯、 其實好多嘢做， 嗯。 咁所以我哋有時覺得你只係攞翻你嗰袋垃圾走咧，其實好簡單啫嘛， 係、 嗯、一人攞袋垃圾走。咁人哋就唔使咁辛苦， 嗯、 你一人一嚿垃圾都好犀利嘅。咁、 嗯、 呢度咧，其實我哋有啲嘢可以講下嘅，叫 leave no trace 啊， 不留痕跡。 不留痕跡。 咁可能今集應該講唔曬，我哋可以分開幾、 哦、分開幾次，幾即係講下無痕行山嘅一種嘅專業行山方法。 我忍咗先，我真係想講個難嘅無痕，即係沖涼嗰個咧，我唔講呢個啦。 落多啲簡易啦，你 嗱你講嘅唔係我講。咁佢咧有七個嘅原則嘅，咁啊，我可以輕輕提提先。第一個咧就係plan ahead and prepare， 即係叫做事前計劃。咁、 嗯、 另外一個咧，跟住接落去，佢分先後嘅。咁另外就travel and camping or durable services， 即係喺固有嘅道路上面行走， 嗯， 同埋露營。 係。 咁跟住仲有一個咧，就係、是、呢個叫做妥善處理你嘅垃圾。 講起三個先，記唔到咁多。係啦，我哋講一頭嗰兩個先。 嗯、好。咁第一個咧就叫plan ahead and prepare， 即係做好事前計劃， 係啦，周詳計劃。 其實我覺得佢講好得好好嘅，你出發前唔該你度一度先， 嗯， 計清楚先， 嗯， 因為好多時候咧個意外咧就係我冇做好準備， 嗯， 啊，即係譬如出發前大家都知道啦，要揾下資料啦，睇下呢個 地圖啊、路線啊、交通問題啊。 咁但係我哋都同朋友仔成日同佢講，唔緊要啦，我上去 YouTube。边行边睇都得啦，系真系有人而家用紧呢个新嘅方法，我唔系几认同 的。唔系净系你啊，我都要即系特登岔开讲一句，我都即系之前同民安队佢哋有啲阿 Sir 咧都倾过偈，咁佢哋话其中一个最容易令到山友发生意外咧，就系因为好多嘅 YouTuber， 咁佢哋喺个网上面就咧呢条路打卡好靓啊。呢條路咧好正啊，新手都可以行到。佢好多呢一類型咁樣嘅影片咧喺網上面充斥住，變咗有好多未必經驗咁豐富嘅行山登山者咧。 係啊， 佢哋睇完，喂，佢話初級都得，佢嘅初級同你嘅初級嘅定義咧，可能大家都完全不一樣。 係， 就咁就共咗上山咧，就有陣時真係發生好多不幸事件。其實原因個源頭都係因為咁樣。 冇睇清楚， 冇睇清楚。 咁以前我哋學嗰時候啲學仔，我做學仔嗰陣啦嚇，啲師傅輩就話、嗯、你過度高估自己咁。 嗯， 有時候其實我都唔知道自己究竟去到咩水平。 嚇、 啊，咁我就唯有睇啦，睇書啦，啊、跟住就而家、啊、就有 YouTube 片睇。 嚇、 啊，嗱我唔反對即係各位 KOL 去拍嘢嚇，即、啊、係非常之好添。 嗯， 因為有時候咧真係睇咗當去咗嘛。 嗯，係嘅，係嘅，係 咁但係你睇還睇，佢行嘅時候咧，你可唔可以事先做個策劃？ 嗯， 喺地图上边度下条路线啦，预计下上落差几多啊？咁， 嗯， 冇噶噃，佢就行到去揸住嗰个，喂，边个系行呢度喎？周围望， 嗯， 周围望，啊，搵到条路，问翻我哋，我哋路过，咁佢话大佬，我真系唔知你山行边噶， 系啊， 佢话俾段片我睇，啊，我哋一齐喺度睇，我冇可能我同你睇， 佢山上面，万一你又收唔到咁点啊？嗰条片。 可能佢識得係下載咗 download 定先， 或者咁啦。但係當時應該冇啦，因為佢我竟然喺佢 KOL 窒一窒下窒一窒下咁樣，即係喺度網絡收得唔好啊。咁另外就會乜唔係跟黃絲帶咩？我上次見到段片好多黃色絲帶嘅喎，咁樣。咁其實事前計劃咧就真係喺呢度要度清楚。 係。 咁我哋唔好賣廣告，我係咪上個堂先有用咧？嗱，我覺得行山唔一定要考牌嘅。 嗯。 但是你要學識一些基本的常識， 嗯， 我譬如我使唔使帶地圖啊， 嗯， 或者我手機版裏邊嘅地圖係可唔可以覆蓋我家嘅範圍啊？ 嗯， 指南針冇嘅時候，我點樣幫自己定位啊？ 嗯， 好多人咧就嚟一個最簡單嘅叫做政治地圖，將張地圖嘅位置正確翻佢， 嗯， 我英文叫 map setting， 佢、嗯、都唔識嘅， 係。 但旅行你在做緊呢樣嘢喎， 係啊！ 你拉開張街度圖左望右望，啊呢度係新宿啦，嗰邊就係車站啦，咁哇好懷緬係咪？即係變咗。好簡單，你將日常生活嘅嘢擺翻落去，你會知道嘅。 係， 譬如數路口啦， 嗱、 一條路上邊， 你事先數下有幾多個路口， 嗯， 咁你咪知道嚟緊你要過幾多個路口咯， 嗯， 第幾路口你會轉左，你其實可以好簡單用紙筆寫低佢， 係 一個路程策劃，唔複雜嘅， 嗯， 咁我哋叫有個叫沿途地徵描述四加四嘅，不過就啊呢個可以再講。咁咧就你記低佢之後咧，咁其實係上條路行上嚟就方便好多。 係咧，同埋安全咧都係喺自己嗰度嘅。如果你事先計劃周長嘅話咧，令到你整條路段咧都可以行得更加輕鬆，同埋嗰個估計會更加好啊。因為體能方面都可以講多一句，你點樣可以即係證明到自己嗰個體能係 O K 咧？通常你未必一定要參加嗰啲山系嘅比賽嘅，咁但係你可以睇下人哋嗰啲山藝嘅比賽，大概係幾多公里。個速度係幾多嗱？嗰啲係可能非常之專業嘅數字嚟嘅。咁，你亦都可以估計翻，如果我慢嘅時候，我慢幾多咧？呢條路人哋嗰啲 feedback 係點樣咧？咁可以再喺呢方面其實網上面做功課都得㗎啦。呢，這個咁啊，揾多啲資料，計劃周詳，跟住先至出發啦。嗱，我哋今日咧 好 先講第一個點先，跟住我哋亦都可以講下呢一個無痕行山。 好 啊，到底仲有啲咩特別嘅注意嘅地方啦？唔該曬 ，Sunny， 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按照正常的诊症程序处方药物，涉及的几个病人相信是医生的家人。院方暂停有关医生的职务，并且已经报警，事件中没有其他病人受影响。医院星期二接获急症科的报告，翻查记录显示事件涉及一个急症科医生，怀疑过去一段时间曾经多次向几个病人处方包括两款受危险药物条例管制的药物，有关药物的剂量和处方日数都出现不寻常的记录，有关的几个病人相信是医生的家人。医院即时暂停有关医生的临床职务，有关医生正在休假，已经向医管局报告事件和报警，医院会积极配合警方的调查。医管局说已经成立委员会检视有关事件，强调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如果发现有任何不恰当的行为，必定会严肃跟进。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Hi， 大家好，我是 Anson Bean。 在我成长阶段最影响的外语歌手是 Chris Brown， 因为我一路学跳舞的时候，他的音乐都是陪着我的，我觉得他的 vibe 和所有东西都是很我想做的东西。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在展开了，由即日起去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他不善交际， 可不可以给我冷静一下，烦 死人啦！ 亦比较自我中心。 你几时先肯静落嚟听我讲嘢嘅啫？ 佢系边个？ 我的名字小嘉美。 透过广播剧带你走进自闭症患者嘅内心世界。 普遍呢一类型嘅朋友比较唔中意同人哋交流，言语上会直接讲出佢哋心入边谂嘅嘢，唔系冇礼貌噶。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年度音乐盛事，中环海滨华丽上演，浪漫星空，醉人微风，交织出一首首优美旋律，庆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载，户外大型音乐会，港乐星夜交响曲2022，星期六晚7:30，港台电视31，现场璀璨直播。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已经嚟到7:08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朝头早星期五嘅早晨咧，有 Irene 喺度嘅。早晨 ，Irene。 早晨，小伯。 系，麻烦你帮我哋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啦。 好啊，咁啊，最新嘅咧，提下大家啦，就系、是、港岛黄竹坑深水湾道嗰度咧，有啲紧急嘅水务维修啊。咁所以咧。深湾道近住深湾游艇会吓，应该系深湾道。深湾道近住深湾游艇会嗰段咧，临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大家就要小心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畅顺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段多车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就将军澳入口范围就开始繁忙，咁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都系睇下大家啲临时嘅封路安排。咁港岛江乐道中啦，近住文华里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慢线仲系有封路措施嘅。九龙咧就窝打路道去大角咀啦，近住上海街嘅慢线都系因为紧急维修有封路措施。油塘嗰边，油塘嘅高超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嗰度对开嘅快线都系有封路措施。咁本来经过度嘅几条巴士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啊，小白。 咁大家留意住以上嘅一啲嘅交通改道啊，或者出面嘅路面情况啦吓。咁啊 ，Irene 系咪有其他嘢提醒我哋？ 系啊，咁我哋咪成日都提醒，我见你成日同阿 Didi 啲 chit chat 咧，都会讲下就系、是、有关个张南隧道系咪？咁啊，琴日好似有啲消息出咗，咁不过佢又唔系好。完完全全話係邊度公布，咁佢就有消息透露啦。咁相信都係會係未正式落實啦。不過應該就會相信都會係啦。咁就係呢個將南隧道咧，同埋將軍澳嘅跨灣連接路啊，就暫定咧喺呢一個12月11日通車嘅，下個月11日啊。咁希望帶俾大家個好消息。咁希望就會舒緩咗將軍澳藍田嗰邊嘅交通咧，主要係呢個將軍澳啊。 係啦，咁啊都係如果淨係得一條將軍澳隧道出嚟嘅話咧，咁一出即係出觀塘嗰邊嘅話，其實就 其實幾慘， 真係係陰公啲嘅。成日都話電話機樓咁就係塞到去嗰度。咁啊，希望即係新嘅路線推出咗嘅時候咧，佢哋就可以有 幫到大家 啦，唔同嘅選擇 啦，輕鬆啲啦， 係啦，咁啊條路咧就可以闊好多，咁啊多啲唔同嘅選擇，即係正如新界。如果出九龙只系得一条狮山隧道同大埔道两条嘅话咧， 就好惨啦。 系啦，少咗城门隧道同埋大佬山嘅话咧，咁啊真系一定塞到飞天。 系啦， 咁啊大家吓， 希望呢个好消息带俾大家。 系啦，希望有呢个好消息啦，咁啊令到大家咧可以吓行得好啲啦吓。 好， 系咁系咪咁多啦？ 系啊，暂时咁啦，好嘛？ 好，唔该晒 Irene， 唔该晒 Irene 嘅。咁啊，其实另外亦都可以提一提咧，咁啊喺头先都提过啦，一啲嘅 M 加博物馆啦，咁啊嚟紧今日开始咧就会有一个。聽日開始就有一個正式的收費啦。咁啊，但係咧，咁啊，其實亦都見得到啦。港鐵方面啊，亦都同 M 加咧就有一個聯成喎。咁啊，有一喺呢個屯馬線嗰度來往屯門站以及咧就烏溪沙站，咁啊有一啲聯成嘅列車，咁啊都幾特別嘅。咁啊叫做草間彌生主題列車喎。咁啊現身喺呢個港鐵嘅屯馬線。咁啊，大家可以有時間嘅時候留意一下啦。啊，唔使去到呢個 M 加咁啊，坐列車都可以見到嗰啲波波點點嘅話，都幾得意。咁啊，搭車都可以。 治愈一下自己啦吓。好，咁啊天气方面唔知点样啦吓，问一问出边嘅欧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啊。早晨啊，你好啊，唔知道出边嘅天气情况系点咧？ 今日都还可以啦，咁不过琴日好天啲嘅，琴日意思好天啲系咩咧？咁啊，琴日有蓝天白云啦，有太阳啦咁样。啊，今日有一个太阳咧，俾好大嚿云咧遮住咗。 系，会唔会转头冇咗噶啦？嗰嚿云。 咁要睇下转头先知道啊！真系转头话。 即系你而家出边系，即系出边见唔到蓝天啊！而家。 好少一个一片咁样咯，即系少少地，即系你当个分角就系三分二都系有啲云遮住，三分一先见到少少蓝天底咯。咁希望嚟紧晴天啦。咁不过今日系冇咁阳光普照噶，不过可能大家惯咗琴日咧晏昼嘅时间就超级热啦，因为琴日最高气温啊，印象之中去到27-28度嘅。 今日都系啊，今日都系最高气温都28度噶，今日。 是啊，我有朋友呢喺社交平台贴文啦，琴日晏昼嘅时候咁样已经讲话好快喎、今年过得，咁啊下面啲人留言问佢话点解啊，跟住佢就答啦话梗係快啦，秋天同冬天都过咗喇，依家返返夏天喇，好多人都着返短袖。咁啊真係喎，琴日譬如我喺中环嗰度呢已经可以着外套㗎啦嘛 ,suppose 11月中嗰啲天气都冇人着嘅，全部嗰啲西装友都系即系已经即系着返一件恤衫，跟住件西装又要夹硬攞住啊。 係啊，其实西装攞住都几麻烦、老实讲，因为你枕接喺个袋入面又唔得喎，一定要攞住，咁咪巢晒。 係啊，如果咪又巢晒，跟住又要烫呢。係啊，西装嗰啲配备即系普通打工仔啦，如果你偶像咁样即系出 show 嘅。日日都唔同西裝褸啦，黃綠青男子，但正常打工仔嗰件西裝褸著兩三日咁樣，可能先換下顏色、換下款咁樣噶嘛。咁所以都煩少少啊，但係希望呢個熱就唔好熱得咁耐，因為有少少反常嘅。其實你去到十一月中都講緊晏晝都成廿幾度嘅話， 但前排又有一段時間又凍翻啲，你記唔記得19度啊咁樣？即係朝頭早嘅時候仲寒寒地，而家反而又倒翻轉去翻夏天。 系，真系有趣啦、啊、所以就系啊，所以今日嘅天气都难啲掌控，难啲捉摸，不过唔紧要啦。咁啊，今日 Happy Friday 啊，最紧要 系啊，系啊，系啊，啱。 翻埋今日工，翻埋今日学咧，咁啊，礼拜六日啦，准备咧玩下，放松下，迎接美好嘅一天啊。咁详细天气俾翻小白去讲讲佢啦， 好 嘛？ 唔该晒，唔该晒，一齐翻入嚟做节目啦吓。转头时间嚟到早上嘅7:14啊，出边嘅天气方面，见到早上部分时间系多云啊，唔怪之啦。O 出边咧就见到个太阳嘅时候多云啦，唔系好见到蓝天，因为天文台都话过早上部分时间系多云嘅，不过日间咧就大致天晴啊。今日最高嘅气温大概。佢28度噶，吹和缓嘅偏东风，咁所以都有啲湿湿地啊吓。咁啊，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星期日日间咧系炎热嘅，咁所以如果大家谂住喺星期六日嘅时间啦，准备一啲户外活动嘅时候咧，咁啊都要留意住星期日啊。天文台都话日间系炎热啊，用翻炎热呢两个字啦。咁啊，估计咧都系热噶啦。嗱，星期日如果你话九天天气嘅时候咧，见到11月13日嗰个嘅气温介乎喺23至29度嘅，咁啊都系比星期六啦，同埋之后嗰几日咧系热嘅，所以星期日嗰日咧系最热噶，去到咧最高气温啊，暂时睇到系29度嘅。不过而家咧就系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所以空气方面都系好嘅。啊，咁啊，既然星期六日嘅天气都系好啊，大家可以不妨咧就可以计划一下自己嗰个嘅行程啊，谂下可以去边一度同屋企人玩下，见下啲朋友啊。不过咧即系玩还玩。虽然社交距离就有阵时好似感觉上比之前放宽咗好多，但系仍然要记住啊，多啲注意住个人嘅卫生，咁就会好啲啦。 晨光大学。 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大学嘅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早晨， 早晨，各位， 一听阿佳哥中气咁犀利啊， 系， 我都想问阿佳哥，其实本身系咪跟阿黄飞鸿学个功夫咁好中气？ 黄飞鸿，我个年代佢已经早已经演过身，黄飞鸿1925年过身嘅， 系，咁但系 佢啲徒弟有好多就喺香港，不过我就冇跟过佢学功夫啦。不过其中咧，佢啲徒子徒孙咧，我都识啲嘅。 哦，咁厉害？ 其实唔系啲咩厉害啫，佢哋其实香港好出名，好多人学紧学功夫噶嘛。 哦，咁啊，我上个星期咧就讲过黄飞鸿喺以前咧点样发迹啊，跟住咧亦都有又烧咗啦，佢嘅报纸林，跟住亦都即系 都算是早死是吧，即是早过身，六十几岁就已经过身。 其实是应该是75岁 的。 75岁是。OK， 正常啦，包括如果他不是被即是保险箱不是火烧烧晒呢，即一激呢可能长命 先。咁好想知道呢，黄飞鸿的系列啊。有拍过咁多个唔同嘅版本啊，咁啊上次佳哥就已经即系一路笑住指住我嚟笑噶啦，因为我真系信到十足十啊，我呢啲愚昧。咁但系咧，好想佳哥即系当头棒喝，喂唔好信啊，呢啲假嘅。但系有冇话一两套都比较近磅嘅咧？我哋有得睇翻啊，佳哥。 嗱，王菲又拍成过百套戏啦。其实早期有最早期第一套应该叫做王菲同《冰封别烛》啊。 系。几年嘅呢个系？ 呢个应该系五几年嘅时候啦，第一套嘅黄飞鸿电影啦。 仲系黑白年代定系咩？ 黑白嘅。黄飞鸿嘅《冰封灭烛》，第二套咧梁欢归天啊嘛。两套嚟讲咧都其实讲古仔就一成作噶啦。一成作噶啦。但系大底上咧都有啲依据。依据就系好少少啦。同埋咧，其实睇黄飞鸿电影咧，最重要一样嘢咧就唔系睇黄飞鸿。那個即係佢個人生歷史入面嘅，即係真喺裏邊樣。其實睇裏邊嗰種廣東風情啊，廣府人嘅風情啊，即係譬如裏邊有好多嘅廣府人嘅風俗咧。其實咧喺黃飛鴻咁多嘅電影裏邊咧，即係都有啲透露出嚟嘅。咁嗰啲其實係真，嗰啲真係真噶啦。真係真嘅。譬如話咩搶花炮啊，打蟋蟀啊，旗下人啊，咁嗰啲嘢其實都係以前廣府人啲生活啲嘢嚟噶嘛。 哦，即係同北方人、南方人嗰種嘅生活嘅態度啊、玩樂 啊，係咁啊。咁但係咧，你早期咧就係、是、最主要都係呢兩套啦，即係較為似樣，就係較為似樣啲啊。同埋咧，有好多研究黃飛鴻電影嘅評論人咧，都講過噶啦。黃飛鴻早期嘅電影咧，黃飛鴻咧係個人咧係較為中意打交嘅，即係兇狠啲嘅。但係咧，越寫落去咧，就變到越嚟越咧。就是咩啦，就忍让， 大师 都唔俾打，样都要咩，要以礼行先咁样。咁其实呢样嘢咧，讲真咧，系唔系好符合黄飞鸿嘅人，佢真实人生嘅。 哦， 系啦，因为咧黄飞鸿最佢嘅出名，其实一样嘢就佢好打嘛。 系 一样都唔打嘅，咁样都唔打嘅，你点出名咧？ 咁系一样都唔打。 喺嗰个年代，喂，记住喎，嗰个年代唔系一个法治嘅世界嚟嘅。 系 嗰阵时嗰个清末。清末民初嗰個年代咧，即係嗰個廣府都係好混亂嘅，地啊，即係個草根嘅，好即係即係講，即係今日講嘅黑社會啊、堂口啊，而且好多都係無法無天咁啊。咁你嗰陣時作為一個教頭，咁樣做法你唔打，你係冇得生存嘅。加上黃飛鴻本身係賣武噶嘛，佢更加唔打啦。好多人會嚟騷擾你、挑戰你、收傻仔咁樣噶嘛。 咁啊太過民政咧，又搞唔掂。 係啊，越講佢越誇張啊，講到佢人遇到乜都除曬，咩關公咁樣，其實冇可能嘅。 系啊，谭咏麟谭校长都有套黄飞鸿啊，嗰套就真系笑片啊，嗰套。 哦，嗰啲系唔使理佢啊，嗰啲 系啊， 完全都唔关事。 好啦，咁啊，黄飞鸿咧，其中有啲都出名嘅徒弟嘅，譬如系林世荣啊、梁欢啊，系啦，咁有冇啲真系喺香港，即系好似佳哥头先都讲啦，咁好中戏，原来都同佢哋啲功夫啊学过啊，定还是喺香港，其实我哋都仲可以揾到黄飞鸿啊，黄大师傅佢嘅一啲功夫嘅套路可以揾到。 讲起呢样嘢，嗱，黄飞鸿嘅出名同香港系绝对系有关系嘅。因为点解咧？佢啲几个好叻嘅徒弟都出嚟香港。 系 。最重要有三个。一个咧就系当然系林世荣啦，人所皆知啦。 系。 咁黄飞鸿呢个名咁响咧，其实同林世荣嘅一个徒弟。佢叫朱如斋。朱如斋有关，因为朱如斋系中医嚟嘅，识即系读书读咗好多书嘅，加上佢写咗一首好嘅文章，咁咧佢就好早期咧就喺报纸咧就写《黄飞鸿传》，咁佢点知道《黄飞鸿传》咧？梗系佢师傅啊林世荣讲噶啦， 口述嘅就真系变成文字， 就红咗啦，红咗黄飞鸿啦嗰阵时喺报纸红先嘅，咁啊主其一啦，另外咧阿黄飞鸿嘅第四个太太阿莫桂兰。 穆桂人咧十九岁嫁俾阿黄飞鸿噶，但系嗰时黄飞鸿六啊岁噶啦，所以咧穆桂人咧就长命过黄飞鸿好多，个佢啲后来就落咗嚟香港嘅，又系三几年后先嚟香港噶啦、 啊。 好啦，落咗香港之后咧，一路喺香港都有教拳嘅，佢、手下边又教咗好多好多徒弟嘅， 都系洪拳系嘛？ 梗系当然一定系洪拳啦，洪拳啦，因为虽然穆桂人姓莫，佢系属于港府五大拳种里边莫家拳。嘅傳人之一， 佢咁犀利啊！原來 佢係啊，佢係墨家噶，不過佢女人啊嘛，咁就唔係學得好多。佢啲後人同我講，學佢一套咁多。 哦，咁佢身兼幾套拳法喎、啊？如果係咁樣， 兩套咯。咁啊，嗰邊都係一套拳法，就唔講話佢好精嘅，即係唔能夠講話佢精通曬墨家拳嘅。一套咁多叫做咬碎靈芝，咬碎靈芝咁樣咯。好啦，另一個黃飛鴻嘅傳人喺香港係佢好多徒弟好勁嘅，就叫鄧芳。 鄧芳 嗰條棍好勁嘅，嗰、條棍好勁嘅，咁叫做西關老虎。 哇！西關老虎啊， 係啦，咁佢後嚟佢亦都係落咗嚟香港，咁佢啲徒弟主要就喺香港嘅東區啊。 東區 嗰啲活動嘅、 哦，港島嗰邊嘅， 係啦係啦，東區活動嘅。咁呢三個林世榮、莫桂林、鄧芳，佢哋嘅傳人頭先你講話佢好多徒弟啊咁樣啦。其實就係今日香港黃飛鴻係嗰個拳啊，佢嗰個後人咧最重要就呢三個師傅所傳落嚟噶啦。咁而家應該傳到第四代、第五代噶啦。 係哇，咁所以其實有啲即係叫做學功夫嘅地方，可能上面哇掛張相。哇！就係佢哋啲祖師爺嚟，可唔可以叫祖師爺噶啦？已經可以係 啊，祖師爺啊咁樣。嗱，不過講真話，你講起相，我又諗起個古仔咯。 嚇！ 就係黃飛鴻幅相啊。 嚇！ 嗱，黃飛鴻而家咧，你上去佛山咧，有個黃飛鴻館嘅。 嚇！ 嗱，佢裏邊嗰幅相係假嘅。 假噶？ 假嘅，其實應該係誤會嘅。 嚇！ 但係咧，就以我傳我，就錯咗咁多年。因為點解咧？我訪問過呢幅相嗰個原本個持有人個傳人。叫李產科師傅。呢幅相嘅原本咧就係阿莫桂林擁有嘅。咁莫桂其實呢幅相就係唔係黃飛鴻嘅，係黃飛鴻個仔嘅相嚟嘅。咁好多年前，七十年前，香港有本武術雜誌走去訪問阿莫桂林。咁訪問完之後咧，就問阿麥師太：喂，有冇黃飛鴻嘅相落？但因為點解全世界冇可能有噶啦？因為火燭燒咗報紙啦嘛。係 啊 係 啊。 當時嚟講。同阿黃飛鴻最近嘅就係莫桂林。 黃飛鴻係本身有影過相噶嘛？係嘛？ 可能有，可能有。 定係用以前啲毛筆畫過佢佢。 咁啊，真係唔知啦，冇啊，呢樣有都燒咗啦。 係啊，係啊。 咪啦，好啦，咁即係如果真係呢個世上有相，都係阿莫桂林帶住喺身嘅啫。但係咧，莫桂林就所以當時咧，莫桂林就話冇，但係就拎咗佢個仔幅相出嚟，話嗱呢幅相係佢仔嘅。 都九成似噶啦， 有六成相似。 我六成， 六成相似。咁咧，当时候咧就唔知系咪老人家乡下话劲啦，定系嗰个记者嗰啲误会啊？ 唔识乡下话？ 唔系误会咗阿师太嘅意思啊！咁咧就以为嗰幅相就系阿师太俾佢咧，就系话黄飞鸿嘅样嚟嘅。咁就借就你知七十年代咧，冇话即刻用个相机影低佢，拎翻去噶冇噶嘛。 嗰个年代 问阿师太攞咗幅相，喂，我翻去制版，制完版之后拎翻嚟俾你。咁咧，点解咧烧翻去制版之后咧，公开咗之后就话呢幅相就黄飞鸿？ 哦，错咗啦。 结果咧就意外传落，一路传落去。咁啊，就上面佛山落去香港之后就攞咗一幅相。咁就误会咗嗰幅相，就系黄飞鸿。咁一路咧就以为呢幅相就系黄飞鸿嘅真传咁样。其实咧，佢哋而家阿莫桂林啲传人咧已经再三同出边讲错， 系黄飞鸿个仔嚟嘅。 系啦，咁近排咧，我喺网上面又有幅相咧，又话系黄飞鸿嘅，系啊，咁咧佢就话传咧就系由啊，好似系由应该系啊凌云街嗰边传出嚟嘅，我唔知有冇记错啦， 跟住咧， 咁就另一个样嚟嘅，但系呢幅相因为已经而家呢，即系去到呢个年代已经冇人真亲眼见过啊黄飞鸿啦， 系啊， 所以咧即系冇即系唔知啦， 就唔清楚啦，系啦，好多系以讹传讹啦。咁譬如林世荣，佢都有花名嘅，系咪咩朱玉荣啊？ 朱玉荣，因为佢真系连埋个朱玉噶嘛。 哦，呢个就真嘅， 真嘅， 系啊，因为我都唔知边啲真边啲假啦，俾阿佳哥讲到。 林世荣佢朱玉荣咧，佢根据佢嗰个侄啊，因为林世荣咧就冇仔嘅， 系 几个太太都冇仔，咁佢个衣钵啊，即系佢个衣钵跟衣冠 啦，俾晒侄仔， 个名头咧就俾咗个侄，就林祖师傅。 系 林祖师傅咧就好犀利，一 105岁先过身。 哇、 哦！喂，好劲啊！即系洪拳嘅人咧，一般都长命噶。 吓、啊，哇！咁啊，同洪拳有关、 啊。系啦，冇错，因为咧洪拳讲个功夫嘛。 吓、 啊，洪拳主要拳术咧就系有主要啦，最即系最出名啦，就伏虎公字伏虎拳。 系。 虎卧双形拳。 系。 同埋铁扇拳。 系。 铁扇拳就唔系我哋铁扇拳咧，其实就一套练身练气功嚟嘅。 哦，咁样。 系啊，所以咧，啲人以为诶铁扇拳好似出去打嘅用嘅，其实咧唔系啊，铁扇拳系一种好似类似系一种即系肢体嘅动作，我哋练气功嘅。 我就咁听铁扇拳，我都以为系神雕个霍刀嗰啲咩嗰只啦。 唔系啊，其实铁扇拳咧，根据佢师傅嚟讲咧，其实系一种内功气功嚟噶。所以咧，亦都因為咁樣咧，鐵扇拳咧係較為深嘅，喺紅即係黃飛鴻系列、黃飛鴻傳落嚟嘅功夫套路裏邊咧，係較為深嘅， 即 係高層次嘅。 去到 最嬲尾先，師傅先教你。 我去到內家噶啦，嗰啲已經係。 係啊，所以咧，練紅拳人咧好多都好長命嘅。 哦，喂，係 啦， 喂，嘉哥，仲有一個問題。 嗯。 其實黃飛鴻仲有冇啲隱世功夫啊？留咗落嚟，可以即係除咗無影腳之外。 嗱，出名咧，我一。1999年嗰阵时访问过阿林祖， 系， 即系阿头先我讲啦，阿林世荣嗰个侄啦， 系， 咁我就林祖咧就讲，就话当年咧黄飞鸿咧，因为个保险烧咗啊， 嗯， 咁就冇晒钱啦， 嗯， 冇晒钱之后咧就落嚟咧就香港咧就揾阿林世荣咧就借钱啦， 哦， 借钱， 问翻徒弟借钱啦， 系啊，冇办法啦，咁唔系佢啲关系好好噶， 系， 即系以前嘅师傅同佢 一家人嚟噶嘛， 即系家人系父子关系嚟噶，即系冇嘢唔倾得嗰啲嚟噶。咁咧，咁啊，黄飞鸿咧就可能觉得，诶、哎，咁如果我斋借你钱，斋借你钱，即系唔系 过意唔去啊， 唔系老讽噶嘛，系嘛？咁啊，喂，咁啊，我再传多你，我最后嘅，冇讲嘅就十毒，叫做十毒手啊， 十六手啊，数字 毒啊，毒啊， 十毒手啊， 十毒手， 会 招咗好毒辣嘅功夫咁就 咁劲， 系啊，好绝，唔系好。好厉害的功夫咁解啦， 即系十招超必喎、啊！而家啲朋友叫做， 因为讲都系啲散手嚟嘅啫，唔系一个套路嚟嘅，散手嚟嘅啫咁样，就教埋俾林世荣嘅，即系咁样咯。 哦，十毒手， 十毒手 系即系可能喺横街窄巷，哇！你一使出嚟咧就可以脱身而出啦咁。 我 类似呢类型， 但系我又就冇听过话佢哋而家都出嚟教人嘅，冇、 哦，因为太狠毒啊！ 我又唔清楚啦，唔知系唔系狠毒，所以阿林世荣唔传啦，定点样唔知啦。 啊，都有错有错。 咁我嗰时候访问过阿林祖师傅，林祖又讲过呢件事俾我听嘅。 嗯， 系啊， 咁啊几好啊！咁啊，大家听完呢啲故事之后啊，而家再睇翻黄飞鸿嗰啲电影系列咧。可能可以 d 到另外一啲嘅味道， 系 唔错唔错。好，下个星期我哋又揾其他典故啊，同大家一齐分享下。唔该晒，佳哥，拜拜。 OK，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Mira 红馆演唱会事故消息指，警方清晨起展开拘捕行动，至今拘捕5人，被捕的4男1女被带翻警署协助调查。美国白宫表示，将会前往印尼巴里出席20国集团领袖峰会的总统拜登，下个星期一会在当地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讨论深化美中沟通渠道和就共同利益合作等的议题。会谈之后不会发表任何联合声明。官员说，拜登会在会谈之中坦率表达美方的担忧，包括台湾、人权和经济议题。今次会谈将会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首次和习近平面对面会谈，同时是中共20大之后连任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首次和拜登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日被问到，他对拜登早前言论的回应是不是意味证实中方领导人将会出席20国集团峰会，他说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双方正是保持沟通。

94 ਕਮਿਊਨਿਟੀ ਟੀਕਾਕਰਨ ਕੇਂਦਰਾਂ ਵਿਖੇ ਨਿਸ਼ਚਿਤ ਯੋਗ ਵਿਅਕਤੀਆਂ ਨੂੰ ਇੱਕੋ ਦਿਨ ਦੀਆਂ ਟਿਕਟਾਂ ਵੰਡੀਆਂ ਜਾਣਗੀਆਂ। ਸਰਕਾਰ ਅਤੇ ਮਾਹਿਰ ਕਮੇਟੀਆਂ ਵੱਲੋਂ ਕੋਵਿਡ 19 ਟੀਕਿਆਂ ਦੀ ਸੁਰੱਖਿਆ ਅਤੇ ਨਿਗਰਾਨੀ ਜਾਰੀ ਹੈ। ਟੀਕੇ ਤੁਹਾਡੇ ਸਰੀਰ ਨੂੰ ਬਿਮਾਰੀ ਦੇ ਵਿਰੁੱਧ ਬਿਹਤਰ ਤਰੀਕੇ ਨਾਲ ਲੜਨ ਲਈ ਤਿਆਰ ਕਰਦੇ ਹਨ। ਪਰਿਵਰਤਨਸ਼ੀਲ ਵਾਇਰਸ ਦੇ ਕਿਸਮ ਦੁਆਰਾ ਪੈਦਾ ਹੋਏ ਖਤਰੇ ਦੇ ਤਹਿਤ ਤੁਹਾਨੂੰ ਜਿੰਨੀ ਜਲਦੀ ਹੋ ਸਕੇ ਵੈਕਸੀਨ ਦੀ ਪਹਿਲੀ ਅਤੇ ਦੂਜੀ ਖੁਰਾਕ ਲੈਣੀ ਚਾਹੀਦੀ ਹੈ ਅਤੇ ਸੁਰੱਖਿਆ ਨੂੰ ਵਧਾਉਣ ਲਈ ਵੈਕਸੀਨ ਦੀ ਤੀਜੀ ਖੁਰਾਕ ਲੈਣੀ ਚਾਹੀਦੀ ਹੈ। ਇਹ ਜੀਵਨ ਨੂੰ ਆਮ ਤਰੀਕੇ ਨਾਲ ਮੁੜ ਸ਼ੁਰੂ ਕਰਨ ਲਈ ਮਹੱਤਵਪੂਰਨ ਹੈ। ਵਧੇਰੇ ਜਾਣਕਾਰੀ ਲਈ ਵਿਸ਼ੇਗਤ ਵੈਬਸਾਈਟ www.covid.vaccine.gov.hk ਤੇ ਜਾਓ।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随住郭碧、方墨、胡杨林、海洋、航天成等多个场景展现，以及失败、争执、谈判、危险、牺牲等各个情景转换，剧中人物的故事和性格亦都渐渐显露。 国剧八三零，问天，11月14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30，精彩重温。 防守好劲噶，点解今日咁差嘅？ 紧张，爸爸太紧张啦！ 我细声， 妈咪，你唔系喺酒店嘅咩？ 爸爸大件事啦，得罪咗妈咪啊！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睇下爸爸点拆弹啊！ 开波啦！ 全城期待瞩目盛事， 香港超级联赛 11月12日星期六下午5:50，香港 U23 对决至 喺联赛仲未取得入球同分数嘅香港 U23， 究竟可唔可以喺劲女智智身上取得零的突破呢？ 11月13日星期日下午5:50，东方队标准流浪， 势均力敌嘅佢哋到底边队可以取得今场嘅胜利？ 香港超级联赛，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嚟啦 ，Happy Friday 啊，7:39，小白嚟咯，睇育有咩睇？ 不如先讲下咧，其实今日都多份报章有讲到啊，就系呢、這个本地嘅网球手啊，王泽林啊，咁啊嚟紧嘅时间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其实佢本身已经连夺两届大满贯青年组双打锦标啊，呢位王泽林，其实喺圣诞期间将会亮相香港国际网球挑战赛2022，呢、這个真系一定要讲，因为佢都大声嗌咗一句咩咧喺个记者会上边。请过嚟支持我，坐爆维园网球场。 系维园网球场唔系好叫做 唔系好难坐爆， 好难坐爆嘅。对比香港大球场 咁当然系啦，咁当然系啦。咁但系不过睇翻，其实香港既然有一位即系本土嘅网球手即系出炉啦，其实成绩喺青年赛嘅时候，青年组都打得相当之悦目噶。咁我哋点解又唔支持佢咧？咁所以大家即系一有时间。不如就揾下呢啲網球比賽嘅資料，咁支持下本地嘅網球選手都好緊要。 欣賞網球咧，容易啲欣賞啊，即係譬如棒球啊，或者咧呢， 未必個個識嘅。係 啦， 即係 棒球未必個個識啊，以至即係譬如上個禮拜 WB Seven， 你都有好多唔同規矩。 係啊係啊係啊， 達完陣之後仲有得射波嘅。 點解要射波嘅？係 啦，射波點解要喺個位置？ 係啊，點樣為之射到？一射唔到啊？係咪高過支棍啊？咁樣有人仲用棍咁 即係有好多呢啲規矩啊嘛。網球咧就相對容易啲睇，即係你界內同埋界外嘅啫，即係打得到同埋球手回身追唔追得到咁樣。 網球、乒乓波、羽毛球咧，其實即係大家睇一個場又有。个网咁可能其中一范你识嘅，咁另外嗰啲都唔 会话好难捉摸到。 系啊，咁大家支持一下啦，即系呢个香港嘅网球手啦、啊。不过咧，都系一票难求嘅呢啲。 咁一定系啦。 唔好以为话喂，即系好啊，我想坐爆佢啊，我有飞先有得坐爆。 系啊， 大佬， 期望到时又有电视转播啦。 都系啊，我觉得依家譬如多咗咁多平台啦，即系无论系即系港台电视31啦，以至系其他。 32啦，有陣時港台電視 免費嘅一啲電視頻道咧、其實都應該再大力啲支持香港嘅運動。 係啊，係啊，一有本地選手嘅時候，其實都應該啦，係啊，就即刻播出嚟啦、你越嚟越多去到接觸嘅話，就算你唔係玩啊，你去睇啊，即係我哋香港嘅後一輩嘅朋友咧，其實佢哋睇得多，佢哋又會跟住真係會接觸得多。 冇錯、 啊。咁你變咗咧，就有一啲出類拔萃嘅選手，嗰、那個機率咧，其實亦都會提升好多。 係啊，因為香港唔知。点解可能真系比较大家计钱计数多啲咧？好多运动项目都真系要收钱，即系你话观赏嘅， 系啊系啊。 譬如你喺内地咧，即系你睇 好多唔使钱噶， 系啊，好多项目。你譬如中超联咁样啦， 系啊， 佢都唔使钱睇晒咁多场 嘅，你揿着就有得睇噶啦。 系啊，即系佢系免费播放，其实体育系好俾大家叫做喺个民生背向嗰度，咁、你享受体育啊， 系啊， 多啲留喺屋企睇下波啊， 系啊，有啲甚至乎国际城市人你都唔使收钱嘅、 啊。你譬如睇完波自己又会想去踢下波啊， 系啊， 睇完跑步比赛又会 想 跑 步 啊。喂，其实呢个先系推动成个运动文化嘅一个精结所在啦。嗱，呢个系我自己嘅睇法。好啦，转个角度，嗱，世界杯就嚟嚟啦。 我都想讲下世界杯、啊。 你讲先啦，不如你有冇兴趣讲下日本队啊？其实日本队咧， 日本队我今年 嚟紧 唔系好想讲你。 嚟紧我都会拍条片咧，去话申报一，其实真系啲入选人脚咧，其实咁多年都冇变。嗱，你谂下，塞鲁迪孖宝啦， 系啊， 旗手啦， 点解 同埋阿古桥亨又入唔到选？ 即其实佢哋本身咧喺塞鲁迪都系真系踢得。相当之唔错 啊！ 咁你其实两个拍住孖宝咁样上嘅话咧，其实你谂下日本队佢哋其他嘅球员点样去到 support 佢哋，去到再激活呢两位嘅球员嘅话，咁、你成个嗰个嘅阵容咧就真系会呼好多，满好多。咁 大家都好似唔系好满意嗱， 喺就算日本国内佢哋都非常之不满意呢个日本队啊。 系啊，嗱，我试过喺搜寻引擎 search 申报一啦，后边出嗰两个字系咩？汉字嚟嘅。就係冇能力啦，但係冇咗個力字嘅， 冇 費事好似好好好 無能本身係日文嚟嘅， 係啦係啦，即係講申報一無能咁樣啦。咁意思係咩咧？咁我就再喺下邊呢、這個世界唔係淨係得你識日文咁嘛，小霸有 Google Translate 㗎嘛。咁我睇翻，哇！原來佢哋嘅報道入邊都真係瘋狂咁樣去指責阿教頭啦，好多球員都冇。譬如大碧勇也啦，踢得幾好，咁都冇入選。跟住大碧勇也再同媒體講就係話， 緣有緣氣啦，其實 係啦，唔緊要啦，冇入選。因為我連後備名單我都唔想 list in。 係啊，人哋直頭問佢嘅時候咧，佢話笑笑可就我支持日本隊走咗啦。 係啊， 即係你諗下，其實一個球員咧，當佢踢到本身無論喺聯賽或者自己個人成績咧，係有翻咁上下，都希望咧即係貢獻翻自己即係國家隊嘅時候。竟然间即系哇，有咁多匪夷所思嘅安排。其实当佢一公布呢一个媒体嘅时候，你知唔知有啲记者甚至乎去埋球会咧，就已经准备个名单一公布，即刻访问翻相关嘅球手，相关嗰个选手。咁你但系一公布嘅时候，尴尬啦，记者坐晒喺度， 系啊， 落选， 系啊， 真系尴尬。去到呢啲位嘅时候，唉，但系你因为传媒都跌眼，通常传媒咧捉得都几准嘅，即系到底嗰个人脚系点样，一定收到啲风。 系 而家证明佢保密功夫做得好咯，只能够赚呢样嘢。 不过都有啲理所当然嘅叫做入选嘅，譬如久保建英啦， 后 面托实啦，或者塞鲁迪入边拣咗前田大贤啦，呢啲都系一啲叫做球。 其实塞鲁迪三个都应该拣啦， 我都觉得系嘅，系我自己个人都觉得。 塞鲁迪本身系一队即系苏超球队嚟讲，系好懂得佢哋活化日本选手嘅一队球队。 今年真系踢得好好啦，不过唔紧要啦，即系总之选咗入去咧，希望日本队有好成绩。不过死亡之组嚟噶，因为对住我冇记错就对住德国同埋西班牙同组嘅日本系，咁总之 即刻望一望先嗱，系啦嗱，佢同佢喺 E 组嘅，咁日本方面喺 E 组嘅时候咧就有德国啦、哥斯达黎加咁啊、西班牙咁啊，日本队有阵时都有一个情况就系衰咩咧？ 對住譬如哥斯達黎加，可能 南美波 可能嚴重失分嘅、啊啊啊嗯。你唔知喎，即係將個力量放咗喺德國同西班牙嘅時候，嗰一隊咧反而失分。 但你要知道德國大軍入邊，即係你首先唔係咁容易入到波啦。 梗係啦， 門神方面有紐亞啦，咁、啊、跟住你話前鋒嗰度已經有好多叫做今年夏維斯啦，即係你踢車路士夏維斯，其實你會睇到咧。夏维斯几有运气噶，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好多时候靠佢一球咧拯救世界噶嘛，佢唔系特别盘扭或者射术好出色，即系 务实啊，务实， 佢唔系一个夏兰特嗰种咁嘅球员啦。但你又调翻转头，哦，即系夏维斯啊，真系有阵时啲波到佢脚咧，一射啊真系会入波。好啦，睇埋英格兰嗰26个人嘅名单啦，咁啊，比较着重啲，当然有锋线啦，哈利简尼啦，史特灵啦，咁啊呢啲。费顿啦，即系曼城嗰一位嘅球员啦，咁呢啲都系正选列阵嘅，咁啊睇下即系英格兰，睇下今年会有好成绩、 英格兰嗰一组咧就 B 组啦，咁啊亦都会有伊朗啊、美国啊、威尔斯，咁对威尔斯我都几有睇头嘅，咁啊亦都落咗 order 唔准打高尔夫球啦，摆到明就系针对某一啲球员噶啦。 喂，不过巴里咧冇太或者会缺阵对英国嗰场比赛咁样，即系 系 自己讲嘅。咁巴里知依家喺边度踢波啊？ 美职啊， 踢波咁啊。加夫巴尔咧咁啊，成为即系呢个FC 洛杉矶嘅球员啦。不过 但并不是重心， 系啊， 都系好多时都系后备杀手咁样入去啦。 太多升级球员啦，其实你睇 FC 洛杉矶讲紧，又有卡洛士韦拿啦咁样，咁啊讲埋法国队啦，咁法国队嘅大军名单当然有佢啦，金球奖嘅得主宾斯马啦，究竟球会踢得好，即系踢皇马踢得好，可唔可以帮国家队再踢好少少咧？ 人物巴比一定有啦， 系啦，咁呢一类嘅球员究竟可唔可以为到成个法国国家队嗱，即系核心一定系睇欧洲嗰边嘅。不过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南美波咧今年可能都有啲生机，特别系这个巴西。 系啊，巴西队到目前为止亦都系世界杯拥有嘅次数， 最多嗰一两个国家啦， 最多系最多添啊。咁、如果你话另外一队咧，咪睇翻其实喺外国方面有啲游戏开发商咧，其实连续两届都已经成功预测到个冠军。你有冇睇到呢篇报道？就系讲到 FIFA 啊嘛，你 系啊，咁啊话今届咧就系阿根廷，阿根廷就有机会，佢哋就讲系封王添啦。咁亦都话到美斯可以得到呢、這个，终于可以攞到一个世界杯冠军啊！咁亦都话佢成个过程咧系过五关斩六将嘅，咁啊睇下佢呢个神预测系啱唔啱啦。不过我又想讲埋咧，孙兴文啊，咁、大家都知道 做完手术 啦，咁啊有好多声音就话佢到底得唔得噶？咁佢自己喺佢自己个人个网站上面亦都讲咗，就系话佢戴面应该系戴面罩都会出场噶啦。咁、希望佢都出到，如果佢唔出嘅话咧。锋线方面都几难搞啊，因为睇翻你韩国今次咧，佢 H 组啦，咁啊同组其实葡萄牙同埋乌拉圭都几难打。咁、如果你话孙兴文唔出场嘅话，个胜 好难啊，葡萄牙我都话今年系超班嘅葡萄牙， 因为佢系啊，上次都讲过啦，佢唔系净系得 C 朗嘛 ，C 朗 佢其他嗰啲都好犀利。 我白啲讲 ，C 朗唔踢葡萄牙都好强，今年个中前长线真系好具威胁。 佢越嚟越多人系可以做到个重心球员， 好具侵略性。同埋葡超又兴起咧，因为你睇欧联进军 second round， 其实葡超基本上。即係接近有三隊球隊都可以踢到入去歐聯嘅次回合啦，咁所以就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啦。咁啊，足球狂熱繼續帶住嘅氣氛啦，咁啊，下個禮拜應該可以進入咧世界盃嘅主戰程啦嚇， 正式倒數噶啦。 好，聽呢個環節你會知道更加多啊。 這地球這夜留別戰鬥，風暴來火浪來別叫走，不捨棄留原地總會有契機。受侮辱跌低，啼笑面对但记住胆气，看再疯癫世界就当打怪兽一起打不死。成年后已学会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走错冲算真正变大哥，原队友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调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储备能源被纪念完先，别怪我于是又叫运气失去，连亦叫力气减退，盼望有士气不断如水， 是为我犯错找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五万字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其实用梦想打破窗，我想他颠倒便只妥协的且是木偶，形势在害人最大坏人先若太久，要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 好，咁啊，同阿钟哥同小白讲下呢一个啦，咁啊，张南隧道啊，同埋咧呢个跨湾连接路啊，系两样嘢嚟噶吓，即系虽然我哋有阵时听新闻， 但系佢哋系连住噶嘛， 系啦，连住，但系两嚿嘢嚟嘅，咁啊，因为两个都用唔同嘅价钱去做噶，咁啊，呢个咧张南隧道咧用咗几多钱咧？就系151亿元去做嘅，151亿元。咁咧，但系咧嗰个跨湾连接路咧，即系俾你可以。即系踩单车啊， 系咪嗰条桥啊？真系 系啦，即系步行啊，嗰、那个即系 桥起得好靓，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真系 thank 桥佢啊吓，即系将军澳区嘅居民。咁啊，呢一个咧跨湾连接路咧就系、是、大概56亿元嘅啫。咁啊，两嚿基建加埋咧就用咗200亿到啦。咁啊，终于搞掂啦，系啊。咁啊，绝对系即系将军澳居民嘅一个福音啦。最福音系咩咧？就系、是、唔收钱啦。 嗯， 即系其实你如果隧道咧免收费咧。就真係可以舒緩到個交通， 係啊，好舒服啊！ 我哋將個時間線褪前啲啊，即係譬如咧屯赤隧道啦，咁啊屯赤隧道真係唔收錢喎、啊，你繞、叫做繞遠啲嘅路程啦，即係兜遠啲嘅路程去行，但係唔收錢，可能啊見到屯公塞車，真係搞唔掂、啊，要出市區、啊，可能喺屯門尾巴嗰度一入咗，即係龍鼓灘嗰啲位一入啊，行翻長青隧道啊，即係或者叫做青馬大橋啊嗰啲出翻嚟，係兜完咗路嘅、但起碼你可以去到目的地嘛， 係啊， 唔係塞死喺嗰個位，搞唔掂啊！ 係啊，有陣時啲道路起出嚟嘅話咧、啊，你個收費如果即係一偏高嗰啲、人唔行、其實你解決唔到個塞車嘅問題。 同埋都幾舒服。中哥，你有冇行過屯赤隧道？我想問下， 打卡位嚟嘅喎， 未喎， 係咩？ 未喎， 你作為都幾近。屯門某一啲位置，即係如果嗰邊相，即係荃灣嗰條路塞塞地，或者都幾塞噶嘛？有陣時屯門公路，或者上翻嗰啲，你聽即係 Didi 啊喺邊講嗰陣時，即係嗰啲丁九段嗰啲都塞住咗。 因為冇嘢做咧，即係喺嗰邊冇嘢做，唔會專登走去行一轉。 哦，咁又係。 屯赤嗰邊佢有啲位咧，親子都幾好去嘅喎。 係喎， 影到好似 California 咁嗰啲人話。 係啊，有少少有啲似 LA 嘅入來， 影到似外國地方。其實香港幾。条桥啊，已经好有即系世界级嘅景观啊， 系啊， 譬如话丁九桥， 系啊， 青马大桥， 系， 而家呢个新嗰、那个张南， 系啊， 嗰条桥，呢几条桥真系靓到爆， 系啊， 真系靓到爆。 我觉得丁九桥靓，我自己觉得啦，丁九桥咧，佢咁密嘅线咧、一路行嘅时候咧，哇，嗰、那个视觉系， 系啊， 我觉得系好靓啊， 系啊，嗰、几条桥都真系，即系大家不妨即系可以望一望啊， 系啊，同埋依家啲比赛咧或者啲活动咧，好中意。用基建去做单位嘅嘛，即系譬如嚟紧单车节就三桥三隧啦，俾你踩到。咁啊，再嚟紧11月20号星期日咧，就系呢个恭喜金百万行啦。咁啊，呢啲善 事嘅嘢啦。咁啊真係用呢個將軍澳嘅新地標咧，咁就去俾市民咧就可以踏足到咧啊呢、這個同時具備行車道啦，同埋單車徑啦，仲有呢個行人路啦，即係車又行得。單車又行得， 人又行得， 行得咁啊！哇，三樣嘢都可以 樂也融融啊， 滿滿足足咁樣去做嘅一條步道啦，我會稱之為咁。其實咧，如果喺內地咧，就好常見嘅呢啲基建，即係內地係好常見，因為佢哋啲橋咧旁邊係可以俾你踩單車 啊， 係 啊，其實世界其他地方都好常見， 即係歐洲北歐都多嘅， 係啊， 咁但係。即刻講埋呢個咩先？你講開呢個百萬行， 好啊好啊， 咁可以講埋啊。咁日期咧就會係11月20日星期日。 嗯， 咁喺將軍澳跨灣連接路舉行嘅。 嗯， 咁亦都係公益金咧，自疫情開始以嚟咧，首次恢復翻實體步行籌款啊。咁大家咧就可以喺呢一個將軍澳嘅新地標咧正式啟用之前咧，你行一次先。 嗯， 咁啊，正所謂咩啊？你未人未行， 係啊， 你就自己可以即係感受到嗰、那個環境先。 新橋實香。 系啊，咁 实测啊，可能摆个可能个头嗰度绑个 GoPro 咁样咧，可能可以拍下片咁样吓， 可以带埋仔仔去。 呢啲慈善嘢，我几建议大家捐下钱， 系 都惠泽社群嘢嚟噶嘛。 今次嘅筹款得到嘅善款咧，将会全数资助24间提供家庭及儿童福利服务嘅会员机构嘅，协助有需要嘅家庭啦。鼓励成员间建立互爱互勉嘅紧密关系，预防同埋处理个人同埋家庭问题，咁可能大家都会感受到。 诶，咁 家庭 咁 几 好，我带埋仔仔去行，就同佢讲：你今次行完之后你帮到人噶，解释埋俾佢听点解你行路都帮到人。 系啊，同埋再白啲咁样讲啦，其实条隧道都解决咗好多家庭问题 啊。都 系啊， 你有阵时塞车咧，塞到猛计啊，啲老公又好，啲老婆又好， 咪翻紧嚟咯。 系啦，翻嚟食饭咧，有啲将军澳区嘅居民真系噶，有阵时喺观塘入翻嚟，翻屋企食饭咧，即系7点上车，8点先到嘅， 系啊， 即系都几夸张。 其实明明好近，即系几公里嘅你嘅路，你都要塞成个钟。 系咁，希望呢条路真系可以帮到居民，同埋喺个政府规划入边咧，其实嚟紧即系将嗰个区咧个 planning 咧，都系要有70万人嘅居住额嘅。70万人咩概念咧？当香港真系700万人咧，有1/7人咧系住喺将军澳区，所以佢个施政报告嚟紧，即系成个规划啊，或者成个配套咧，即系依家越嚟。一步一步咁去落实，你先可以实践到。 好似沙田区咁 啦。如果唔系，到时你真系70万人入咗住，真系困死窿噶。咁依家就慢慢舒缓咗咯。 所以将来咧住郊区，即系住郊区嘅人咧叫做啊，就会多过住市区噶嘛。但系将来嘅郊区就变成市区噶啦。即系将军澳而家你唔可以再话佢系新界或者叫做郊 區。但你写都要写 NT 嘅， 系 即系如果喺写地址方面， 咁但系佢重要嘅人 系 NT 个里边个社区仲大过你市区嘅社区。 系啊， 系咪先？嗱，讲埋呢一个百万行先啦。咁啊，11月20日星期日咧。上晝8点至12点舉行嘅，咁另外咧，如果大家想因為有人數限制嘅，如果參加者記住啊，要報名先到先得嘅，咁希望咧捐款咧即係咁多位咧係300元或以上咁就最好啦。咁記住咁上網去翻相關嘅網頁嗰度睇睇個報名內容咧。 係咁活動最緊要好天氣，今日都幾好天嘅，早上部分時間多雲啊，日間咧。大致都是天晴的，最高气温大概28度，热一啲啦。咁啊，依家24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0%啦。 国防部早前下令喺克尔松境内嘅俄军由第涅伯河西岸转移到东岸，又话已经开始撤出克尔松市，但系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报道话未见有直接证据表明俄罗斯从克尔松大规模撤军。乌军将领亦都表示无法确认或者否认俄方的动向，只是说乌军行动取得进展。美国财政部表示，截至今年六月，美国没有任何主要贸易伙伴为了不公平地获取竞争优势而操控汇率。财政部在汇率半年报告之中指出，有关国家的大部分干预措施目的都是在于提振货币，不是令货币贬值，而新兴和发展中的经济体的确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作出干预应对目前的环球经济状况。报告没有为任何国家贴上货币操纵国的标签，但是将包括中国、日本、南韩和德国在内的几个经济体列入观察名单。中方多次重申不会进行竞争性货币贬值。

台话你知。 经理，你唔好行埋嚟啊！ 餐厅收咗铺，得翻我同你，系时候联谊下啦。 你再行埋嚟，我嗌噶。 好啊，睇下有冇人听到。 咁我嗌啦，经理小心地玩啊！ 哎呀，好痛啊！边个是我？ 经理，我叫你唔好行埋嚟，系因为你前面有滩水啊！ 你做咩头先唔提我啊？ 我头先提咗你噶啦，旁边啊仲放咗小心地滑嘅牌添，系你冇留意啫嘛。仲有啊，我之前有建议过你咧，就系铺防滑砖噶。 有积水要即刻清理咗佢噶嘛？你听日安排下人铺防滑砖啦，仲要提埋同事着防滑鞋开工啊！ 知道。咁我收得工未啊？ 梗係未啦，你快啲搵人清理好地面滩水先至好走啊。 係嘅，以上资讯由職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七十年代乒乓外交，除咗係外交进程，仲係公关工程。 等佢哋体验下，我哋係一个礼仪之邦。而且我哋中国人是热情好客，不似他们西方宣传机构描述的那样是青面獠牙的魔鬼。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Apple 33， 我是上秋余卓飞。我好记得好细个好细个的时候咧，爹哋妈咪成日都会在架车入边咧播麦当娜的歌嘅。由细到大都一路陪伴住我，佢嘅歌都一路陪伴住我。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号，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嘅金曲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13呢个时间咧，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中午好，小白你哋好。 系咁啊 ，Happy Friday 啊，真系可以讲星期五愉快。咁啊，睇到咧美国嗰边啊个 CPI 数据一出啦，咁啊道指啦，即系标指啦，同埋咧纳斯达克指数咧全部都升啊，话道指升千几点啊，好夸张啊。咁带动咧港股 ADR 都有得升啦。咁啊，究竟啊美国嗰边个通胀系咪真系有回落嘅迹象咧？而推演落去或者分析又系点样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睇实个大市走向啦。唔该晒。 好，咁啊，真係無獨有偶啦嚇，呢一個通貨膨脹嘅預期咧，就真係比預期咧都低好多。咁啊嗱，當然其實都仲係一個好高嘅水平，不過就真係比預期咧嘅呢一個 8% 咧就有所回落啦，增幅即係收窄咗啦咁樣。十月份咧，美國嘅 CPI 咧就係喺按月咧就升 0.4， 咁而按年咧就升咧就 7.7 嘅。咁就算講咧呢一個所謂嘅核心嘅通脹咧升 0.3 咧，同埋全年計 6.3 咧，都係比市場預期為低嘅。嗱，呢個通脹數據相當之重要，因為同埋我自己喺度做直播啦，做訪問都講，如果真係可以落翻嚟多啲啲咧。即係接近 7.5 咁樣嘅話咧嚇，好可能個美股咧升到你唔信。咁當然最後咧就冇咁低，不過咧都真係唔爭幾遠。基本上一出嚟嘅時間咧，個市場有個即時反應，就會覺得咦，咁即係話好大機會咧呢一個即係美國嘅加息週期第一件事就有機會咧好快就見頂。第二嚟緊嘅加息嘅速度、幅度同力度咧，就好可能會好顯著咁減慢。嗱，過呢段時間其實美國股市一路都係俾一樣嘢棘住，就係驚加息，因為咧即係過去嗰幾次 75点子嘅加息咧，就好似啲部分聯儲局官員仲係講到話，嗱，即係75个点子之後，點止75个点子咧，可能會有繼續更加多嘅加息嘅幅度。咁但係呢個數據出咗嚟之後咧，咁首先第一件事咧，就講緊呢個12月份嘅議息會議，係而家呢一下子嘣一聲咧，係高達80%嘅機會率咧，市場係認為咧。個加息嘅幅度咧就只會有50个点子嘅啫，即係已經扭轉咗過去咧，多次75、75、75、75嘅呢個情況啦。咁而更加咧，即係可能意料之外啦，就去到出年嘅1月，即係聯儲局明年嘅第一次嘅議息會議咧，而家市場喺期貨市場咧講緊48.8%嘅機會率咧，係只係估加25个点子啫。呢個比我之前預期都仲要少啊。但仲有唔好忘記，去到出年嘅6月咧，大家估計咧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就只會去到4.75%到5%嘅機會率咧係最高，去到41.6%。嗱呢個比我之前已經好樂觀嘅預估，我話好可能去到5厘、5厘2厘都有機會見頂，就仲再低啲啲。咁點樣啊？咁一下子咧就超級歌舞升平啦，個美股就真係升到你唔信咁樣啦。講緊。道指1200点嘅升幅咧，都真係好罕見㗎啦，都已經係如果講個點數計咧，係兩年，我諗2.5年以嚟最大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就咁講，整體嗰個市場嘅氣氛咧，對於呢一個特別係因為大家明㗎啦，即係當嗰個加息預期係有個好顯著放緩咧，咁個債息咧就會即刻落。好耐冇見過啦，個債息咧，以兩年期嘅美國國債收益率咧。即係個知識率咧，係落翻成30个点子咧，即係好耐都冇見過。呢樣嘢特別係即係對於個股票市場過去喺睇住一就知識曲線逆向啦，二就不斷咁抽高啦，三就呢個知識曲線嘅一個反常嘅狀況，仲擔心呢一個經濟衰退啦。四今次個債息一路上嘅時間咧，即係收益率一路上咧，就係預示住未來加息嘅步伐仲係會繼續加快。咁頭先講嘅全部都利淡，但而家一下子就係全部都逆轉。咁啊啲新經濟股即係科技股啦，又升得特別好，因為永遠都係噶啦，即係當加息預期一降温咧，連阿契媽，喂，好耐冇提佢噶咯，係啊，好多啲 ETF 咧，全部都係報復性咁上升，好耐冇見過。咁 Amazon 就升12%啦 ，Apple、Microsoft 升8%啦 ，Meta 升10%啦，連咧阿 Musk 自己沽緊貨。最貴曳嗰隻 Tesla 都彈翻7%，咁所以咧個美股升到咁，咁你話喂個港股有冇機會有翻啲運行啊？咁嗱，其實尋日咧應該咁講啦，個港股都你話喂都唔係跌好多啫，200几点啫，但其實咧如果以即係嗰16000松啲嘅基數嚟講咧，其實200几点又唔係少嘅，即係唔係以前30000点，唔係道指而家30000点。咁所以咧，即係琴日都唔係跌得少㗎，啲新經濟股跌成3%。咁今日咧，我就會預測嘅睇法咧都幾簡單，就係、是、今日個報復性嘅反彈咧，就起碼第一就會升翻琴日跌嗰啲，第二就一定會升突㗎啦。咁所以咧，就即係今日就會係一個 開心， 即係可能係久違咗，而係一個真係比報復性少少嘅反彈。咁同埋亦都僥幸啦，喺過去。即係跌到14600嘅時間，咁我都喺所有媒體，無論中外、香港、包括陳光第一線都講咗啊，即係會唔會個港股真係跌到呢一個10月股災全城哈佬位之日，就可能係一個低位咧14600。咁我當時都真係咁講嘅，我諗都幾斬釘截鐵嘅啦，即係因為呢個世界冇得講大話，有拆記錄噶嘛，你講嗰啲乜嘢？咁所以即係而家睇嚟咧，都呢、這個睇法都即係成為一個即係事實嘅機會咧。就越嚟越高啦！喺而家呢刻，咁當然即係可能又話喂，咁疫情嗰啲咧，咁內地又封控啊嗰啲咁樣，咁即係始終香港股市就係受到好多唔同因素影響，就唔係睇單一因素嘅。咁所以如果而家睇即係外圍睇息率嘅走向，咁呢樣嘢其實對香港嘅影響係非常之重要。仲有都係嗰句，大家香港人都會開心嘅，因為如果美國加息嘅幅度係減慢，力度係降低，速度係減即係再進一步下降嘅話咧，對於我哋都係好著數嘅，因為大家都本來諗住哇，你又75啊，咁唔使諗啦，個 P 又要加啦，咁咧供樓又要多啲啦，哇！咁如果佢而家加息步伐放慢咧，咁我哋香港個最優惠利率咧，可能亦都同之前嘅睇法有少少唔同噶咯噃。所以各位朋友啊，如果你真係做到成4-5厘定期一年息率嗰啲咧。 咁好快啲做啦。如果而家嚟緊，即係個加息嘅步伐會放慢的話，啲銀行可能啲優惠嚟緊又慢慢又可能減少啲，都唔出奇噶嚇。 明白。 咁阿迪奇講完美國嗰邊、香港呢邊，我想問翻過大海嗰邊啊。咁啊，銀娛咧，銀娛嗰邊咧就公布咗第三季業績嗱，咁佢咧就比預期之中咧虧損少咗，但係都係有啲虧損啦。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咁樣睇咧，對銀娛又好，又或者成個賭股嘅板塊咧，點樣睇咧，迪奇？ 好，咁嗱，而家咧就大家就等咩嘢咧？就话始终都系等嗰几样嘢嘅，即系第一，而家蟹即系广州系有疫情，而家蟹咁啊，啲澳门嗰啲博彩企业咧就即系坐定定喺度等，就系话究竟边个可以攞到牌？咁啊，究竟系即系六个原本有牌嘅可以顺利过渡，定系即系新加入嗰个会爆冷咧？咁样呢个都未知。咁但系咧，起码喺而家呢刻。大家都會睇多啲好客觀嘅數字。頭先阿鍾哥都講啦，即係如果你話就咁睇呢一啲博彩業嘅即係無收入，咁其實即係個個都虧損㗎啦，因為都冇辦法。咁但係咧就咁睇呢一個整體個盈利嘅前景咧，咁而家去望落去咧，咁就真係睇下邊個現金多啦。啊，即係邊個可以捱得住而家呢個寒冬啦？同埋都係嗰句，都係始終都會憧憬住兩件事，就係可能十一月中或者十二月就會知道嗰、那個即係牌嘅結果。咁我都會覺得，我認為就係六個會順利過渡嘅，即係已經有牌子會六個會順利過渡。因為最簡單係佢哋有好多資產、好多物業養住好多澳門人，製造好多就業，而佢哋都即係只要跟隨政府嗰、那個即係承諾嘅投資嘅額度啊，亦都將嗰、那個博彩比例或者一个增长系就放低啲啊咁，咁当然即系始终喺而家呢一刻咧，即系我唔想咁形容，咁但系就都系良莠不齐嘅、意思啊，即系话佢哋个财政状况有啲即系都比较仲系健康，好似银行娱乐咁，有啲可能会困难啲啦咁样，咁所以就即系纯粹讲佢哋个股价咧，其实过去呢一个月咧又唔算太曳嘅噃，即系简单呢个都系跟翻住成个指数，即系当。個指數都係短期見底啦，呢個真係我認為啦嚇，唔係100%啦。咁跟住其實啲博彩股都升翻曬上嚟嘅，始終畢竟咧都係即係金融市場，尤其是都會係睇一啲比較係長遠啲嘅目光嘅，就唔係放喺黑下。因為如果你話睇而家呢一秒鐘，即係大家都係會擔心，哎呀廣州嘅疫情，咁可能咧亦都會即係進一步影響即係呢一個澳門嘅。嘅旅遊嘅狀況啦，咁又或者咁講啦，我哋香港人都起碼就三年冇去過澳門㗎啦，咁咁啊，所以就即係幾時有即係呢個即係豬仔包啊，或者話賭兩手啊，期待啦嚇、啊。不過就真係唔知等到幾時，但係不過就咁講啲博彩股咧，就佢哋都係等嘅，尤其是啲老闆級嗰啲，而家都係坐定定都好緊張啊，好似等派成績表咁。早排大家可能都見過新聞有個畫面就係、全部。係澳門博彩業一啲最高嘅領導人咁啊，排排坐咁啊，喺度好緊張咁啊，望到佢哋啲表情咁啊，即係都好罕見嘅，因為咁即係好緊張啊嘛，嚟緊即係講緊攞唔攞到牌喎，咁所以就拭目以待啦。不過我估計就六個持牌嘅應該都好大機會完全順利過渡嘅， 俾啲耐性啊。正所謂即係賭台上邊成日講嗰句啊嘛，財不入急門， 係啊， 要慢慢 同我哋個澳門一樣啊，喂要。原來都睇翻報道要七日隔離喎，即係你香港過去，你七日隔離，其實喺東京翻嚟零加三都已經出得關 啦， 係我都飛咗去嗰邊啦。 啊，另外又問埋 Dicky 啦，咁啊見到瑞星嘅第三季啊賺多咗27%啊，咁啊目前分析就話明年手機市場嗰個表現將會咧穩中有升，咁手機設備股嘅前景又係點樣咧嚇？ 其實咧就真係之前即係佢哋都捱咗好耐。咁啊，終於都而家就疲極太耐。咁頭先你都講啦，即係就咁睇業績，都已經係唔係咁差㗎啦，都啊，即係基本上都係比預期好一啲。咁當然啦，股市咧就永遠都係行先嘅，所以咧即係就算你話計入瑞星同埋一眾嘅就係手機設備類股份咧，過去嗰一個月咁亦都有個唔錯嘅反彈嘅，就幅度就好驚人嘅啦。即係如果你話講瑞星十月低位彈上嚟，哇！即係講緊係即係六成嘅升幅，咁但係。即係唔好望翻高位跌落嚟啦，望翻高位跌落嚟又好心傷啦。不過咁講啦，我哋港股都係嗰句啦，即係我都寄望都幾有信心，就係都係疲極太耐。咁你話啲手機設備類嘅行業會唔會咧？有冇機會毛利率會慢慢改善翻咧？喺而家一個都比較低嘅基數，同埋成個行業嚟講睇到出貨量啊，以至到。 各大品牌啊，即係唔好講其他啦，即係講內地嘅五大品牌先啦，即係由華為旗下品牌 Vivo、OPPO， 即係蘋果、小米，即係出貨量銷售啊，過去都真係唔係話真係太理想，但係反而而家喺呢一個水平之下咧，見得到就係開始啲即係話設備嘅供應商咧，又好似有少少改善喎。咁所以亦都係一個有少少前瞻性嘅一個指標，咁我諗就都叫做有望係做翻好啲啦。咁所以個股價即係咁樣彈上去咧，都唔係話完全係即係無的放矢，冇理由嘅。 係咁啊，好啊，今日咧同 Dicky 講住咁多先啦。咁下個禮拜再同 Dicky 咧講多啲唔同股票嘅一啲， 係 啊， 大家好啊， 好，唔該 Dicky， 拜拜，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咁啊，礼拜六日咧要 plan 下啲活动， 系啊， 咁啊星期六咧免费入呢个海洋公园， 星期六啊， 系啊，依家逢星期六开始咯，晚上六点半到九点正啦，佢有个全新嘅夜间游园体验啊，咁访客可以免费入， 任何人都系定系有 系啊， 界别噶， 冇噶冇噶冇界别噶， 哦， 系啊，唔关你有钱冇钱事， 系咯， 咁你详情梗系上翻佢网站嗰度自己去睇睇佢啦，咁究竟入到去有咩地方俾玩，有咩地方 俾 嗰度嗰度要额外 extra 俾钱，你自己去问翻园区入边嘅职员啦，系咪先？咁但系佢入边都有个光影嘅梦幻水都嘅一个表演，咁大家可以去欣赏下，可以睇下嘅咁样。咁当然，即系其实佢咁样用咁嘅方法去开放咧，都系想即系令到佢入边嘅餐饮业啊可以激活一下。 嗯， 因为佢俾你入嗰个园区咧，我而家目测啦，有一啲部件都系啲餐厅为多嘅。咁，你入到去可能即系当然话礼拜六六点零钟入到去，你咪啊 食个晚饭咁样， 食个晚饭喺个公园嗰度散下步咁样。咁呢一样嘢我都系乐见嘅。本身咧有一段时间未话公园咧经营都困难啲嘅，冇人入去嘅。咁啊，主席咧就谂好多计仔出嚟啦，又除咗 观星啦，又睇鱼啦， 系啦，观星啦，露营啦，即系有个步行道嗰度啦，即系喺 吊车下低啊嘛， 南朗山嗰度下边有条路可以点样行翻入去呢个海水公园啦，咁样咁佢都扭转六任噶啦，我觉得。咁呢个我觉得系几好嘅方法，即系到呢个咁嘅措施就系，咁我直情免费。即系夜晚开放俾你去行下， 等香港人觉得入园咧系一个习惯， 系， 可能时间短少少， 系， 但系都好啊， 系咯， 睇一个夜晚景色都唔错， 系啊， 知唔知点解要短啊？ 点解 咧？你会珍惜啊，你会珍惜， 入多几次， 系啦，如果想唔系，即系唔够喉点啊？第二日 再去 咯，系早啲嚟咧， 系啊， 俾钱啊， 系啊，同埋即咁大家喺度谂话，我朝头早入咗场，俾咗钱，可唔可以留到夜晚噶？会唔会不走我噶？咁啊，唔会嘅，日间入场嘅访客亦都可以继续 留到夜晚 喺场内入边欣赏呢啲大汇演咁嘅嘢嘅，咁啊，即系希望叫做啊系啦，即系好似特首咁样讲啦，即系香港翻嚟啦咁样，咁我哋都觉得即系可以入下主题公园啦，可以轻松下，可以一家大细多啲礼拜六日唔同嘅活動咯，我真覺得 夜晚啊，應該有啲譬如因為佢有個大型嘅噴水池噶嘛，咁啊，譬如噴水池係有啲表演啊，睇下。咁如果你話一家人去到嗰度，諗住禮拜六日咁夜晚行下散下步，如果附近嘅或者住喺 南區啲朋友仔，應該可以做呢件事。 如果喺附近嘅，真係方便， 坐地鐵就已經到啦。啊，好方便，一两个站可能 系啊。咁你可能话喂，唔系喺新界西住，可能就途长路远一啲，途程路远一啲啊。但你话南区啲居民其实都即系多个好去处， 即系夜晚入去睇下都几舒服。 系啊，振兴下啲餐饮业啊，头先 系啊，搞到我都想搬去南区住，近啲嘅公园。不过翻工就远咗啦，系啊。咁啊，大家睇下啦，掌握下出门口啲时间啊吓。咁啊，依家咧24度气温咧，相对湿度咧77%啊。今日大致都是天晴的，不过都是啦，晏昼时下热少少，大概最高气温28度左右，留意翻啦。

我係好早期，我係跟住霹靂舞長大過一群啊 ，break dance 八十年代啊嘛， 係喎， 係啊， 好似我記得細個睇過有啲飲品廣告都係。都是紙包飲品的都是用這個做 我不記得了那時候很多的是不是都拍霹靂霹靂那樣的嘛 霹靂舞的其中一個指標就是頭轉嘛 你有沒有玩到那一下頭轉當 然做不到有一下不是講笑有一下叫做龜轉頭轉就是個頭 背脊這個就是背脊 就是個背脊轉那個 龜轉易很多、哦、感覺上比頭轉一定易一點 因為龜轉呢龜轉呢你自己轉不到呢你睡在那裡人家幫你轉都轉到 是 喔、 哦、找個、譬如我們 lobby 那些地就可以了這裡這個直播室有地氈 人家幫你拱那就 可以了背脊就拱起它樣 青春的歲月又回來了 現在都可以青春的轉頭可以出去轉一下的 是啊 現在多了一些配樂啊即是一转的时候啪有啲啪啪声骨头都脆 骨折骨折舞啊是吧骨折舞 或者骨崩了是啦这个2024的巴黎奥运啦咁有 句唔好加重香港的医疗负担 喎喎喎 喺呢个时候 唔好加重香港的医疗负担 我哋就住嚟玩嘅就住嚟玩咁之前嘅时间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叫选拔赛喺世界唔同地方我哋举行嘅咁而家有一个呢之前曾经韩国都有做过嘅，咁我哋香港嘅选手其实去到嗰度都打入咗呢个64强，咁、 哦、 啊，当然嘅成绩系值得鼓舞啦，咁啊继续努力。咁啊，除此之外咧，啊嚟紧啊，听系12、13号，听日后日啫，咁啊喺九龙有一个有一个商场，咁啊亦都会举办两站嘅2022香港霹雳舞代表队选拔赛， 哦， 同埋最后一站嘅香港霹雳舞大奖赛2022。 Sorry， 我想问，赢咗就系代表香港有机会去巴黎奥运啦？咁 系啊，佢系继续晋级啊，嗱，呢、这、一個最後一站香港霹靂舞大獎賽2022就喺11月12日和13日，咁啊亦都會喺呢個商場嗰度就壓軸上演啦。咁啊屆時最高分嘅六男六女香港代表隊亦都會即係會正式誕生，即係我哋揾到係邊一個代表香港啦咁樣。咁所以佢哋咧就幾值得去睇嘅，即係如果你係中意街舞又好霹靂舞都好，咁你去到嗰度睇嘅時候咧，應該會有幾多幾精彩嘅表演。我以前咧曾經去過一啲活動咧，我記得嗰陣時我睇個活動喺修頓嘅，咁係一啲街舞嘅 battle 嘅對決。 哦 其實幾好睇嘅，即係當你睇住一邊佢跳完之後，你知佢哋通常都係喐喐喐，跟住指指指，就對面嗰個就輪到佢噶啦，就做翻相同嘅舞之餘咧，仲要再自己有一啲更加高難度嘅舞，去到咧就係做出嚟嘅。跟住佢做完之後，又再輪翻，可能輪翻我咁樣，又再做翻呢一類嘅舞， 所以好唏噓。即係突然間覺得 嚇，點解 大家一定要珍惜啊？正所謂，當你係跳緊嘅時候，佢又冇奧運又冇呢個項目。 係 當奧運有呢個項目嘅時候，我已經唔係跳緊啦，所以幾唏噓。 難得當年練咗個龜背轉啊！係 啊。 冇一个场俾你大显身手， 用武之地 可惜啊！ 你都识几多呢啲嘅？之前又话 跳弹床， 跳弹床，又话嗰阵时识 打关斗， 打关斗 系 啦，打关斗啊，系啊，跟其实都同出一辙嘅， 咪都系一个喐得两下咯， 吓 喐得两，而家就梗系唔得啦。 你有冇试过啊？我霹靂舞 我唔得嘅，我嗰阵时做过啲跳舞嗰啲司仪咧，我都好觉得嗰啲跳舞嗰啲人系好劲抽嘅， 好劲。 我由细到大都冇节拍感嘅，即系当然啦，音乐嘅节拍感梗有啦，即系我都 同跳舞嗰两样嘢， 即系我都识玩乐器，但系跳舞嗰啲咧，我真系手脚唔协调啊！即系旧时仲有太阳计划咧， 系啊， 咪成日都要跳舞。 以前咪试过有一次countdown， 你估你台庆先要一众艺员出嚟。 哇！呢、這个嗰阵时做唔少啊， 跳舞啊， 年年都喺后面啊。嗰阵 唔系你越跳越前嘅，钟哥我记得。 未做欢乐今宵之后，咪越跳越前咯。 啊、 之前即系 越跳冇话越跳越后嘅，冇啲人 唔系都有噶， 都有噶， 都有噶， 黯然神伤， 黯然神伤， 黯然神伤。 所以 际遇嘅嘢好难讲，系咪？ 一去到排位影嗰张台庆相嘅时候咧、之后就好多人黯然神伤。 哎呀，哎呀，哎呀， 依家仲系咪竞争都系咁激烈咧？ 以你嘅观察，梗系啦，个游戏规则喺度 一直都。系个游戏规则一直都系激烈噶啦， 所以你嗰个跳舞比赛都好激烈噶， 好、激烈啊！ 即系由海选开始到最后几强咁样， 又选出香港代表，我好佩服佢哋噶，即系我都明白我自己系冇痴啊，嗰、那个痴系咩咧？即系白痴个痴啊，完全捉唔到个 beat 啊！ 咪就系就算我哋唔识跳或者已经跳唔到嘅时候唔紧要，而家做一个观众去睇翻，其实都开心， 系啊，都开心啊！睇下礼拜六日有冇机会欣赏下霹雳舞咧。 我哋搭火车地铁嘅时候好简单，只要注意住保持个人卫生啦，唔好推撞啊，甚至乎唔好影响到人咧，咁就已经 OK 啦。但系唔同地方，佢哋亦都有喺火车上边嘅一啲嘅习惯同埋少少嘅规矩嘅，唔知道你又知唔知咧？想知嘅话，八元号转头话你知。以往在日本坐地铁或者火车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见得到很多宣传的海报，就说到手机的信号会影响一些心脏起搏器的电波，令到他们很难正常运作。不过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个影响都已经不显著了，所以大家也都不需要关上手机的电源。但是大家在车厢里面仍然应该保持住宁静，为他人着想，减少在车厢里面倾电话，亦都要将呢个电话变成就系静音模式。呢个习惯佢哋到今日仍然系放咗喺度噶。至于行李方面，大多数嘅行李佢哋喺座位嘅上方都会有个棚架，系可以就俾大家放一啲基本嘅物品上去。不过落车嘅时候咧，记住一定要攞翻走噶。呢一个目的系知道大家上车嘅时候都好容易好逼噶啦。人多嘅时候，不如将啲行李放远一啲嘅地方，可以腾出更加多嘅空位，而且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加舒适嘅乘坐空间。另外，让座方面咯，让座喺香港或者唔同地方都会成为咗一啲嘅热话，系因为让唔让座咧，都有机会成为指骂嘅对象。喺日本佢哋嘅做法系咁嘅，佢哋虽然都一样咧会有优先座，咁但系你好少咧就会见到一位嘅朋友突然之间起身，然后向另外一位就话：不如你坐啦。点解佢哋唔会咁做呢？而佢哋做嘅方法又系点嘅呢？原来佢哋会先考虑到让座呢个行为有机会咧会伤害到其他人嘅自尊心。佢哋惊啲人就会谂：乜你嫌我老啊？你嫌我麻烦？你嫌我身体唔舒服？咁于是乎，佢哋就会有另外一个嘅做法。当一见到有需要嘅朋友出现，佢哋就会自己喺度起身，扮准备要落车。然后到站嘅时间更加会出去月台嗰度，喺第二个门口再入翻入嚟。呢一种嘅行为咧，令人哋非常之窝心，更加令人敬佩添。唔知道呢一种嘅习惯可唔可以喺香港都一样可以见多啲咧？ 太多，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可好好巩固住我。就为自己抵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一场不挂你那境况，你却正要见证我要怎施展我锋芒。像自己愿望，我欠庆祝八卦你那境况，我眼里永远看我要亲自这个锋芒。 名字叫紅座星，有呢首作品叫 Mask Off， 同大家睇睇天氣啦。咁早上部分時間多雲嘅，日間大致天晴啊，最高氣温大概28度啦，吹和緩嘅偏東風啊，初時咧風勢就會清勁嘅。依家咧25度氣温，相對濕度咧76%啊。 晨光警盛。 各位听众早晨啊，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再次邀请到香港警察公共关系部督察严志刚先生担任嘉宾主持。Philip Sir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各位听众。 哎 ,Philip 啊，我前嗰排呢收睇你有份主持嘅警星直播喎、知道呢你哋嚟緊啊会多咗唔同嘅渠道去到播放节目喎，系咪先？ 係啊，冇错啊，咁多谢小白你支持我哋嘅节目啊。咁嚟緊呢我哋嘅节目将会跳出社交媒体，在不同的电视台播放，向全港市民传递防罪和警队资讯。另外呢我们亦都会在坊间不同的电子屏幕播放防骗短片，务求用多渠道的方式将最新最有用的防骗防罪资讯告诉大家听。 多了平台去到播放节目，那当然是一件好事啦。不过以我所知，你们本身都已经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的了。 小白你说得没错啊，其实早在2015年警队已经留意到社交媒体平台的普及性和重要性，所以陆续推出了警队六大平台，分别是 Facebook 专业、微博专业、Twitter、微信官方账号、Instagram 账号和 YouTube 频道。透过这六大平台覆盖不同语言、不同年龄层的市民，而为了优化警队社交媒体平台策略，警星直播呢就在2020年10月29号起首播，接替了旧有的传统警察节目警讯，令到节目呢更具自主性，可以紧贴时事需要，而且还加入直播环节，等观众可以同主持和嘉宾发问问题，增加同观众的互动性。 哎 Philip 啊，我呢都成日会做直播节目的，面对压力和难度呢的而且确的要求相当之高的。那你们制作节目的时候有没有找其他制作公司帮手的？ 我们没有找其他制作公司帮手的，整个节目都是自家制作，我们公共关系部人员具有制作节目的专业能力，由构思题材、资料搜集、 配合不同部门以至拍摄话剧和嘉宾商讨访问内容，都是我们一手一脚包办，所以监制、导演、主持、编剧、摄影、收音、灯光、演员，去到后期的剪接人员，整个制作团队全部都是由警务人员组成的，很多时候还要每个人都要身兼数职。 哇，你们真的很犀利，估不到现在警务人员需要这么多才多艺。那你们现在节目播放的情况其实是怎样的呢？ 警星直播播放至今已经制作超过100集了，一直以来都以资讯与娱乐并重的方式来制作，务求令观众吸收重要资讯的同时可以享受收看我们的节目嘛。所以节目已经成功打入社交媒体平台，平均每集的触及率是达到210,000人次那么多的。 我知道你们的节目接下来将会在香港电台数码电视31台播放，还有哪些地方会见到你们的节目的？错过了的话可不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呢？除了在港台的数码电视台播放之外，大家将会在其他的电视台和他们的社交媒体频道见到我们警星直播的片段，而我们亦都会制作更多一分钟的防罪防骗短视频，除了在警星直播入面首播之外，亦都会在坊间的电子屏幕那里播放，包括在旺角警署外墙的大型电子屏幕，务求市民在家或者出街都可以接收到最新最实用最贴地的防罪防骗信息。 Philip 讲开又讲，我经过旺角弥敦道都有留意太子站出口旁边的大型电子屏幕的，那个位置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抢眼的，相信呢一定可以有效地传送到你们警队的信息的。那除了旺角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见到你们的片段的？ 其实呢，我们已经积极和不同的部门和机构商讨合作，希望呢迟些可以在屋邨大堂、社区会堂、出入境关口、交通工具和商场的电子屏幕可以和大家分享多些防罪防骗的知识。 哇，听你这样说真的多了很多不同的渠道宣传防罪防骗，透过不同的平台线上线下全面覆盖，不如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多些一些骗案和最新的趋势好吗？ 好啊，小白，根据资料显示，今年1月到9月已经发生超过19,000宗的骗案，即是平均每20分钟就会发生一宗骗案，而骗徒平均每小时是呃走受害人超过港币500,000元那么多的。 哇，每20分钟就会发生一宗的骗案，不讲真的不知道，原来骗案是可以多到这么夸张的。那是不是通常年幼无知或者是年长的人士会比较容易被人呃的呢？ 这样想就错了。其实不论任何年龄、任何学历、任何职业的人士都会成为骗徒的目标，未被人骗很可能是因为未遇到为你度身订造的剧本，所以大家千祈不要以为骗案同你无关，各位听众绝对有机会是会遇到骗徒的，怀疑遇到骗案无需犹豫，立即致电警方24小时防骗热线18222查询。 哎 ，Philip 啊，其实咧，我都有收过呢啲诈骗嘅电话，好彩我平时咧都有留意开防骗嘅资讯，当然咧就唔会咁容易上当啦。咁你哋警队近期仲有冇其他新嘅制作去到宣传防骗噶？ 当然仲有啦，我哋依家咧同电视台合作紧，制作新嘅电视节目《警星百二秒》，同大家拆解唔同类型嘅骗案，同时分享警察入面唔同嘅部队装备、道路安全和警队冷知识，还有最新的防罪资讯，内容非常丰富的，而且节目还会在黄金时段播出，各位听众记得密切留意。 警队冷知识还有最新的防罪资讯，听下去很吸引，我都很期待快点有机会收看。 Philip 今天真的很多谢你上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关警察宣传的资讯。 不用客气，我卖多次广告先，记得逢星期四晚上9点在警队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频道收看警星直播，将防骗防罪的信息提醒身边的人，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倾偈啦，拜拜， 拜拜。 對開之前慢線有壞車阻路，壞車未走仲係處理當中啦。咁都係多車㗎啦，龍尾去到麗港城啊。咁大行車緩慢，咁經過時間大家小心同忍讓。之前咧，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門喺福亨村對開都發生過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場㗎啦。不過仲係多車啦，龍尾去到紅天路近住大道村。隧道方面，現時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交通幾好嘅，不過北角線就多車啊，龍尾去到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只係繁忙冇龍尾嘅，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獅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龍龍尾在紅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近住駕駛學院，將軍澳隧道觀塘將軍澳入口龍尾在電話機樓附近。咁啊，至於其他嘅路面交通情況，提下大家啦。港島黃竹坑嘅深灣道，因為部分路段有啲緊急嘅水務工程啊，深灣道近住深灣游艇会对开嗰段咧，单线双程行车噶，经过嘅时间要特别小心啊！九龙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至到钻石山段就较为多车，新界咧屯门公路去荃湾就冇乜龙尾噶啦，不过好啲元朗公路因为福亨村段之前有意外事故啦，虽然清咗场，但系仲系多车嘅。大埔公路即系沙田嗰边啦，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咁啊，由沙田市中心啦，咁啊一路去到骏景园段都系交通繁忙嘅。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五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呢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Pop 33， 我是 Dash 余宗尧。一个成长阶段对自己比较影响深远的外国 artist 就是 David Bowie， 他的态度其实就告诉我，就是作为一个 artist 就是要勇于去试一些新东西。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已经展开了，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边界，面向全世界。 听不到、看不清，还要行动不便，这一切都无了李敏儿沉醉在艺术创作。 佢話其實畫畫可以即係幫我自己嗰陣時，譬如可能有啲咩壓力啊、唔開心嗰啲，我咪可以減翻咯，等自己舒服啲啦。 佢由繪畫到各種各樣嘅手作，幾乎都係無師自通。星期六晚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文教組製作《四通八達》，一齊走入敏兒嘅藝術世界。 像我般繁，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 投资 O2O。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通胀压力咧回落啊，市场憧憬咧联储局咧放缓加息步伐咧，道指升啊，升1201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207点，纳指达指数咧都升啊，升760点啊。 港股 ADR 随住美股上扬啦，咁啊收市报16,740点啊，升咗咧659点嘅，咁啊睇嚟咧今日咧港股有机会高开啦，咁希望咧高开高收咧就可以做到个 Happy Friday， 咁大家都开心咧。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你好，大壮咪早晨。 哎，早晨啊，小白，话呢轮听到啲人讲啲乜嘢，话皇马要放弃啊。 哎呀，做咩事啊？我输咗两场波就搞成咁啊？ 系咯，我睇下啊，你知系我唔记得咗，系皇马最近输一场波系话咩咧？佢哋西班牙嗰啲超级联赛话话声啊嘛，系咯，又话华拉道列啦， 华伦西亚 定华力简奴咁吓。不过我都望下场波咧，即系。白色衫红色间好似智利国家队咁话踢得好好啊，真 系。系啊，有阵时啲波吓，唔系净系话单纯靠实力噶，状态都好紧要嘅。 啊，你讲得好啱啊！正正咧就皇马啊主教练就话啦，唉、哎，唔系靠 quality 啊所有嘢。系。咁、啊、所以咧即系有咁嘅质素都好啦，唔好自重。三分天才啊，七分努力啊，妈教嘅。 系，咁呢样嘢好紧要啊！有阵时运数都系一样噶。 当然啦，吓努力都有机会嘅，咁有时冇嘢做失业，咁啊坐喺度啊睇下片啦，咁啊啱啱睇到一条咧片段咧几得意嘅香港喎， 系 咁啊同啲汽车有关啊，咁啊见到咧开始嘅镜头咧，其实咧睇紧呢啲报章嘅报道嚟嘅，佢话有片啊嘛，咁啊睇落咧就系一部电单车啦，叫做吓，咁啊车头向前咧就装咗部 dash cam， 就俗称嗰啲卡 cam 啊、车 cam 嗰啲乜嘢咧，咁啊见到滑架车好快噶，风驰电掣啊， 风一样， 小学咁教咧就系左穿右插，叫端车啦吓。咁不船种咧，我哋睇到咧镜头一转咧，架车停咗。咁、有个警察先生咧，就自就交通差啦，叫做吓，就截咗架车。咁、有啲说话咧就讲低咗。 系点样咧？ 截落啦吓，咁、就话佢话，唉、哎，你69岁人，即系话个司机啦，仲咁样揸车，好危险嘅。 系。 咁亦都所謂皮包鐵咁樣， 係啊危險啊！ 而且係啦，睇埋嗰個報道咧，啊原來唔係淨係得呢位，我都唔知道屬於青年、中年定老年啦，因為69歲長者咧可以攞。 但係長者啊，長者呢個就最好啦，因為佢都已經可以攞埋啲長者卡啦。 卡就可以啊，不過以前計過好似60歲係中年啫嘛。咁但係點都好，佢帶咗一班後生仔嘅。 係。 當中仲有一啲叫 P 牌，咁我就唔知 P 牌仲係學神階段啦，定係未甩 P 嗰啲咧，啲叫做 係啊係啊係。 咁但係始終咧駕駛經驗啊、路面閱讀嗰啲都唔方係好， 初哥啊，仲係初哥。 係啦，咁嘅樣，咁所以咧，警察先生咧作出呢啲咁嘅訓斥咧，我會叫。 聽下先。 咁而呢個長者咧就個回應就係、哎、假期咁啊玩下啫咁。咁啊跟住警察先生就話咧假咩期啊？呢、這個危險就係危險噶嘛， 係啊， 人命關天，佢仲話自己仔仔都係啱啱考咗車牌，咁佢話梗係有乜事咧？你真係搞到人哋個仔又出咗問題咧？ 哎呀， 你點賠翻俾人啊？ 又真係肺腑之言喎、 啊，的而且確係。不過咧，嗰、那個報章嘅標題咧就話乜嘢？又話個警察係點樣啊？激動啊，咩黨爭上身咁樣。咁、但係咧，我睇翻啲網民啲評語啊，一面倒喎、啊。 係。 都是支持话个警察咧系做得啱，话得啱。咁啊，的而且确呢啲系公道自在人心咧。你揸个电单车咁样揸法，仲成班咧，咁啊，大家有驾驶经验都知道咧，系可以造成好大危险。 咁梗系啦，我自己都系驾驶人士啊。如果我见到啲车咧，唔好话净系系咪电单车，唔同嘅品种嘅车啊，当佢左穿入插咧，我揸车我都心寒啊。行近啲我都惊佢附近嗰啲石仔定唔知定气墙震到我啊。 会噶，因为如果一方面咧，譬如单车又好，电单车又好，你揸住个汽车，虽然未必咧系俾佢系即系撞亲，但系你撞亲佢啲都担心噶嘛。 系啊， 嗰啲巨型车辆，即系包括咩陀螺啊、泥头啊，甚至嗰啲货柜车，我哋都见佢咧，即系风驰电掣系嘛。 系 咯，即系有时候左切线右切线咁样吓。 系啊， 唔知佢赶住翻工尽忠职守啊，定系赶住即系翻屋企咧？ 大壮咪。盡忠職守，趕住翻工就預鬆啲時間啦。 係，即係我哋唯有好似求情咁樣啊，即係隱惡揚善咁講啦。好啦，咁所以一見到呢啲情形，我哋日日都揸車咧，就 都對香港的交通情況都留意到的啦。 是啊是啊是啊。 咁啊，雖然係地方細細，但係真係好多車喺街道，亦都好多司機咧係揸得好魯莽，可能即係點教都教唔翻。咁另一方面亦都咧，即係啱啱亦都處理咗件案件啦。咁我呢度做咗十幾廿年咧，就通常都唔會講自己處理嘅案件啦。講都係拎翻嗰啲十幾廿年前啲紙都黃埋嗰啲啦。雖然而家個徒弟話要 scan 啊 ，scan 曬都唔知邊張黃定黃。咁咧，咁張案件咧就係、是、其實係個司機咧喺一個 T 字嘅路口，丁字路口啦。咁佢就喺右轉啊， 右轉 一個係啦。咁佢咧就係、是、排呢個紅燈先嘅，本來就第一架。咁跟住就轉綠啊，即係話佢啱嘅，佢可以右轉嘅。 即係佢係合法轉彎嘅。 佢合法轉彎嘅咁亦都唔係高速嘅，控辯雙方冇爭議，佢唔係高速嘅。不過就有一個咧係違反道路交通即係、就是、燈號啊嘅行人咧，就啱啱喺個 T 字位嘅交界嗰處咧，就橫過馬路，咁就不幸啦，就俾呢架汽車咧就撞到，而且就死亡。跟住咧警察去到現場咧就搜集證據啦咁亦都咧喺周圍嘅建築物咧揾到嗰啲咁嘅錄影嘅系統啦，嗰啲閉路電視啦。咁亦都咁啱咧，呢架車後面咧有部救傷車，就唔係執勤咧本來。咁但係佢哋本身都有啲卡cam咁啊向前影嘅嘛。咁啊影到的而且確咧，呢架車綠燈咧係轉右嘅。咁而警察咧係即檢取咗呢個卡cam之後咧，政府化驗師咧就做翻呢個模擬嘅實驗啦。佢哋叫做accident reconstruction 啊，即意外重組。 重組係。 咁就坐翻落去呢個車度嚇，咁盡量咧同呢個司機咧同一個眼嘅高度咧，就照樣揸架車轉彎。咁攞住條片咧，就係、是、跟翻條片上面顯示到嗰個不幸被撞死嘅行人咧，喺不同時間嘅位置咧，就揾佢警員咧。就被選中咧，就係企翻呢個位置，當然身形弱相弱噶啦。咁啊，睇下究竟當其時事發嘅時候咧，呢部肇事嘅車上面嘅司機，究竟喺一秒鐘裏面唔同嘅位置咧，可以係見到啲乜嘢？ 哦， 要留意係一秒鐘裏面喎，嗰度可以發生好多嘢。然後計算出嚟，究竟由綠燈即係開始啦，咁又轉啦。咁佢嘅行人行到邊啦？逐格逐格睇嘅，咁又計算到出嚟咧，就話原來咧你知車咧嗰啲閃車咪啲汽車平人啦，定邊個改嘅啦嚇？咁啊擋風玻璃打側睇咧就有一條柱嘅， 係啊，右邊同左邊嗰條柱嗰度係有個框，係 啦，咁啊叫做 A 柱嗰啲時嚇，咁跟住就司機位對落咧就同後邊嗰個乘客咧當私家車計咧，中間嗰條叫做 B 柱咁樣啊，咁 A B D C D E 就數落去嘅。咁就問題呢條 A 柱咧，嗰啲一定嘅寬度嘅。尤其是同個司機咧都接近啊嘛。 係啊， 你知咧攞住隻手指，你對住隻即係黐住咗埋隻眼，就梗係遮住曬啦。 係啦、啊，咁即係所以話個司機轉彎嘅時候，就俾司機嘅右前方嘅嗰條 A 柱係咪阻礙咗視線咧？ 冇錯啦。咁但問題就係佢嘅成個過程裏面咧，唔係每一下都遮到嘅。咁、有時候咧就 A 柱就遮到一部分。有時候遮曬。咁另外又唔止喎，原來轉彎你知啲燈位咧，好多時又有電燈柱啦，又有呢個係交通燈柱啦，有路牌諸如此類咧。咁佢都喺唔同嘅階段咧，可以係妨礙到嗰個駕駛者嘅視線嘅。咁變成咗咧，係有一段嘅時間咧，就可以睇到係好短嘅啫、就遮住曬嗰、那個死者嘅位置。咁你又知道咧，就係、是、駕駛者就唔係淨係睇右邊嘅。佢可能左右都要望下噶嘛？ 系啊，系啊。 咁就你话会唔会喺某段时间系冇睇咧？咁喺法律上咧就对，即系洋人咁讲咧就话too bad 咁嘅样吓。咁你睇唔到，但个责任咧就喺司机个处。咁就变成咗即系话有若干时间咧，嗰、那个 A 处系完全遮挡咗佢进入嗰个路口啊。嘅时候佢继续咧前进。个前进唔一定系踩油过你所谓自动波车，佢自己识行都好啦。你唔制停佢，你唔控制住佢咧，责任都系喺司机度。 系， 咁点样解决咧？嗰、那个建议就系个头，如果系向前向后喐，睇下，咁就系睇到嘅。 或者个身咧就拥前少少，拉后少少，尽量咧喺一有被遮挡嘅情况底下，用自己嘅身体去到扩阔翻自己嘅视野。 系啊，绝对系嘅，即系话即使 個車速係慢啊，都唔夠噶嘛。 啊、 因為佢本身係可以完全，如果真係睇唔清楚，嚇、 嗯 啊、拖到好慢又好，制停好，咪睇清楚先行啦。 嗯， 啊咁，因為嗰個人士仲上庭俾口供咁。朱勇官做一個好簡單嘅動作嘅啫，就問佢：喂，嗰段時間即係絕曬個路口，你點做啊？ 嗯， 繼續行啊。 嗯， 咁啊，即係猛咁樣入去。 哦，咁啊危險啊！ 咁就真係冇得救噶啦，咁啊樣。 係，咁啊，就聽大眾咩呢個 case 咧，其實就、啊、行人咧，其實本身佢就係、是、喺一個違反交通條例嘅情況底下，佢就橫過馬路啦。但係佢就不幸交通意外就身故啦。咁呢個 case 咧，其實亦都反映咗一樣嘢喎。好多時候我哋無論行人定還是係道路使用者啦、駕駛人士啦，佢哋都會覺得呢條路咧，如果我係行得啱，譬如直路又好，或者我大路小路都好，我覺得佢本身明文規定我係可以咁樣用嘅。我就好有霸气咁样冲斥住个路面，甚至乎其他车咧都好难去到靠近，又唔俾人让线啊，又剩啊咁样。咁其实系咪任何情况底下咧，你用啱呢一个道路方面嗰个条件，你就可以真系好大声打横行咁样嘅情况嘅咧？ 权利咧就俾咗人，就唔一定系绝对权利噶嘛。 吓、 啊，咁啊又要讲翻咧洋人有一句说话，咁啊叫 two wrongs 就唔一定 do one right 噶嘛。 嗯， 即系人哋唔啱吓。啊你都唔啱咧，就唔代表兩個會啱翻噶嘛。 係， 咁啊有啲情形就係話，佢啲路權係嘛，佢、覺得譬如我自己行緊條線，啊你切入嚟咧，就一定係你唔啱嚇，等住收錢咁。我見有啲網民啊咁啊評論， 係啊係啊係啊， 咁唔係絕對嘅喎嚇。譬如我哋有時候見到某啲地方咧，有啲類似 Y 字又好，或者兩條線咧叫 merge， 即係大家會係結合啦嚇。 係小路出大路咁樣。 又有啦、啊、有啲就兩條，其實是對等添啦、 嗯 啊。其實我哋見到運輸署以前嗰啲廣告都係話咧，左邊嗰啲叫紅波仔，右邊係綠波仔。咁、 嗯、 到咗交界位置咧，整個一紅一綠，一紅一綠咁，大家規規矩矩咯咁、 嗯 啊、即使人哋架車大啲又好，細啲又好，咁呢啲冇得好講啦。咁、 嗯 啊、都係一人一架。咁但係我哋見到好多駕駛者香港都見到嘅，唔知點解咧係要黐住前面嘅架咧？爭取到個勝利啊！唔俾右手邊一架入， 係啊！有陣時仲即係啄住個尾啊！方寫你咳入嚟啊！見到人打燈仲要俾油嘅，唔係收油。 係咯，叫做推啊嘛，係咪啊？望留意到啲字，唔知點解咁有高興，啊、又唔係啲賽車場，又唔係一急方程式啊！推得咁開心，推啲平民百姓。私家中案件咧就呢啲交界啦、 嗯， 本來就係海底隧道嗰種啦，係一個左一個右。咁零零四四嗰架車咧唔肯讓啊，前面架車行咗你個黐住，咁、 嗯、 右邊一架咧不慎入咗嚟咧就撞咗，咁喺下級法院嘅時候咧就係判咗佢有罪咧，咪人哋條線你切入嚟啊嘛，咁咁、 嗯、 但係去到咧高等法院原訟庭上訴嘅時候咧，阿陳官就話喂，應該啊睇到個規矩成個所謂嗰個模式咧就是、一左一右噶嘛，咁、 嗯 啊、所以咧一邊嘅駕駛者咧就會有個合理嘅預期咧。對方咧跟翻呢啲大家行車嘅規矩， 嗯， 你自己破壞咗個規矩咧，係俾有向前咧，你係製造咗危險出嚟， 嗯， 咁所以咧就唔係對方不小心啊， 係 啊，因為人哋預期唔到你會咁做啊嘛， 係， 咁所以大家其實禮貌係揸車啊講乜嘢咧， 係啊，必須要嘅，咁最緊要就係、是。你喺大路嘅時候見到人哋小路出咧，如果係好似大總咪所講啦，大家互相讓，咁一定係最快嘅。你唔好諗住咧，人哋小路出大路，喂我大路，我攞正牌，仲要喺度比油咧，咁意外通常都係咁樣容易發生噶啦。 不過如果大家即係咁守規矩咧，即、就、係、是、我見咧，即係叫極你都唔會聽噶啦、 啊、 真係咁守規矩嘅話啊，咁可能好大影響喎。嗱、啊，變咗交通警察就少咗嘢做啦，保險公司少咗嘢做啦、 啊， 保險公司調查員少咗嘢做啦。 啊 仲有其他影響醫務工作啊，時候嗰啲法律工作啊，追訴。 係，不過唔緊要，呢、這個世界係咁嘅。所謂難聽啲講嘅俗語啊，一雞死一雞鳴。呢、這個行業消失咗，梗有第二個範疇可以即係蓬勃翻嘅。 所以啲醫生都咁放心嘅，啲病人咧盡量健康啲咧，唔會擔心啲生意啊。 咁梗係啦。今日朝早唔該曬大狀威先，我哋下個星期再講，拜拜。 好，唔該小白，拜拜。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同大家讲下白松露啊。白松露贵啲定黑松露贵啲？我讲俾你听啦，应该九成以上嘅白松露都系贵过黑松露嘅。原因何在啊？简单啦、啊，因为咧白松露咧净系可以喺特定嘅季节或者特定嘅地区嗰度咧先可以揾得到嘅，而且啊。白松露啊，只系喺每年嘅十月同埋十二月之间生长嘅啫，仲要生长还生长，未必一定啊，可以有大大粒咁样噶嘛，咁所以令到个稀有度同埋个珍贵度都特别高咯。啊，不过有趣嘅，大家买黑松露酱同埋白松露酱咧，个价钱分别又唔系好大嘅啫，究竟点解呢？揾日再同大家讲多啲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想不必挣扎地过永远有挣扎，靠某次灿烂而活，永远会腐烂。有猛风吹过，有猛火烧过，然后我静了，为你静了，然后看着你，原来已经几次的吵架，默认着大家。疲倦吗？仍然靠着我坐下，暴烈地为了你呐喊，连灵魂消光都不怕，再发觉压力很浪漫，明白吗？原来要经几次的火化，再多一次的艰难。 作品啊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嚟到咧就系十一月十一号星期五嘅时候，咁啊晚上七点半开始有咩喺港台电视三十一嘅好节目咧？问阿昌先，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啊，七点半钟嘅时间有咩好节目啊？ 系啦，今晚七点半有以事论事啊，咁啊继续咧系聚焦睇下咧今个星期立法会上面嗰啲议员同埋官员咧讨论过一啲乜嘢嘅重点嘅议题啦，咁我哋同大家 highlight 翻去。逐一去讲解一下嘅，咁啊关心嘅朋友记得今晚七点半要留意啦 吓。嗯，明白。咁啊，跟住仲有咩精彩节目呢？ 咁啊，直落去到夜晚八点钟啊，做个健康快活人第四季，咁啊继续咧呢个复康治疗全面睇呢个环节咧，咁啊继续我哋有物理治疗师为一啲特定嘅群组咧去到教下路，去到舒缓下佢哋啲痛症，改善下佢哋啲姿势嘅。咁啊今晚咧。嗰、那個特定嘅群組咧，我諗真係覆蓋香港好多有好多人，即係好多人都關事。嗰、那個特定群組就係辦公室文員。 哎呀，真係覆蓋嘅範圍非常廣泛喎、 啊。冇錯，咁啊，好多人翻 office， 我諗都唔使點樣多講啦。即係用得電腦多啦，彎起個頭啊，彎起個頸啊，腰酸背痛就好難避免噶啦。咁所以今晚咧，物理治療師阿 Alex 啊，就為一位 邀请到一位办公室文员 Lisa 上嚟咧，就教佢一啲姿势，教佢一啲改善姿势嘅动作嘅练习，咁啊舒缓佢嘅腰痛、背痛、腿痛咁话嘅，咁啊大家如果有呢个相关嘅烦恼嘅话咧，都今晚可以八点钟一齐学下嘢啊！ 好，做个健康快活人啊吓，咁另外11:30咧，我哋又一齐征途咯。 冇错啊，我们的征途呢个纪录片咧，就系讲翻中国嗰个探月工程啊，即系航天科技上面嘅嘢，睇下一个佢哋航天科技背后鲜为人知嘅故仔啦。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咁啊会带大家睇下咧中国探月工程第三步，即系嫦娥五号咧。佢嗰個發射嘅過程啊，咁啊睇下佢由運送去到發射站，點樣可以一步一步咁樣升到上天空？咁啊，真係想睇火箭升空嘅朋友咧，今晚11:30要留意啦、 哦。今晚就直頭睇埋佢噗嗰下啦， 冇錯啦。 好，咁啊，今日夜晚咧，大家就留意港台電視31啦，一齊升空，唔該曬陳，拜拜， 拜拜。 正喎、哦，又有得睇星空，又有得睇呢啲太空科技嘅嘢，咁啊密切留意住啦，港台电视31啦，咁啊好多呢啲即係叫做航天嘅资讯嘅，咁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啦，咁啊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啦，日间呢大致天晴啊，最高气温呢大概28度啦，依家嚟讲呢就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呢77%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超过10,000宗新冠本土个案，有10,535宗个案，包括1,150宗本土个案，同埋9,385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冇新增死亡病例。广东疫情持续上升，有超过3,000宗的本土个案，包括本土确诊546宗、2,461宗本土无症状感染。地政总署署长黎智华对新冠病毒快速测试呈阳性，现正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进行隔离。黎智华工作的时候有戴口罩和遵守有关防疫措施，最近没有外游记录，最近一次翻工是昨日。署方会为相关的办公室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并且会继续严格执行各项的防疫措施。Mira 红馆演唱会事故，消息话警方清晨起展开拘捕行动，至今拘捕5人，包括舞台工程总承办商艺能工程和另一个承办商协兴隆的职员。被捕的4男1女分别涉嫌欺诈和容许物件由高处堕下，被带回警署协助调查，他们的年龄由40至63岁。美国白宫表示将会前往印尼巴里出席20国集团领袖峰会的总统拜登，下个星期一会在当地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讨论深化美中沟通渠道和就共同利益合作等的议题。会谈之后不会发表任何联合声明。官员说拜登会在会谈之中坦率表达美方的担忧，包括台湾、人权和经济议题。今次会谈将会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首次和习近平面对面会谈，同时是中共20大之后连任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首次和拜登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日被问到他对拜登早前言论的回应是不是意味证实中方领导人将会出席20国集团峰会，他说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双方正是保持沟通。天气方面，预测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嘅一年再有新嘅作品，今次演绎嘅系一个忍气吞声嘅情人，面对爱人背叛自己都选择视而不见，逃避真相。 再讲今生活尚好吗？为何准得像我？ 作曲潘鹏展，填词林宝，编曲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欣听周欣平《意外现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我以为你知的。昨天同阿欧小白做节目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啱啱过了的星期一11月7日是立冬，下一个节气是什么呢？不用说了，我以为你知道的。你可能会说你不说我怎知道、啊、OKOK、okay, okay, 是小雪，但是感觉像小鼠多一点。无他的，立冬都过了还是着紧短袖 T 恤、啊，如果我们不拿回个24节气列表出来看，只是靠自己对气温的感觉，真是不知道现在已经是冬天。所以很多东西要讲出来，如果不是我以为你知的，不讲都得了。如果我问你万圣节之后第二日是什么节日，你又知不知道？你会说万圣节第二日未万圣节翌日咯，不是一个特别日子。如果我告诉你是圣诞节，你信不信？你可能立刻说圣诞节不是吧，圣诞节是12月。是的是的，但是在某一些地方万圣节第二日其实就是圣诞节。话说在10月尾，我经过深水埗卖开玩具精品那条街，全街的铺头都是卖紧万圣节用品，玩具、服装、面具、道具，样样都有，万圣节气氛非常浓厚。咁啱11月1日又经过嗰度，我唔系好相信自己眼睛，啱啱之前嗰日见到嘅万圣节玩意全部冇晒，见到嘅都系圣诞装饰，唔同嘅玩意，唔同嘅摆设，间间铺头已经摆咗出嚟。圣诞气氛好浓烈，我以为自己睇错添。你可能会话啦，唔使人哋讲，你自己都应该知道万圣节之后唔系圣诞节。但系如果只系靠自己对眼望到嘅嘢，我真系唔会相信而家唔系圣诞节咯。所以好多嘢都系要讲出嚟，如果唔系，我以为你知噶，唔讲都得啦。早两日去到另一区的咖啡店，谂住饮杯咖啡，眼前望到的除了平时饮开的斋啡之外，还提供特色饮品，是圣诞特饮。我没有讲错，11月已经开始有圣诞特饮。再听埋咖啡店播出的音乐，已经是圣诞歌。我问服务员咁早播圣诞歌，他说早两日已经开始播，有乜咁出奇？我问他，你知唔知圣诞节系几时啊？他话唔使我讲，你都知啦，系12月25日。我以为你知噶。究竟而家我哋系跟住既有固定嘅时间表行，还是系根据各大商铺为咗做生意而改变咗呢个时间表嘅时间表行？可能最终我哋只系根据自己心里边嘅时间表行。所以有心不怕迟，十月都是拜年时，或者只要是有情人，日日都是情人节，甚至如果你高兴，日日都是你生日，只要你个心是这样想，真是会发生。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

我自己都會選擇一啲大少少嘅蘑菇嘅、嗯，雖然話就一口啦，咁一口你覺好似我嘅口，個口大嘅， 唔食兩隻咯。 食兩隻都得、嗯，但我中意一隻揾啲大隻啲嘅，咁、嗯、啊飽足啲、滿足啲個感覺、嗯。而且我中意揾啲咧，可能個外形咧係有少少圓少少，就、大啲。咁中間個我揾啲新鮮嘅啦。咁新鮮嘅咧有咩好處咧？就係、喺我開頭處理嘅步驟嘅時候咧，可以更加簡單，同埋食起上嚟嘅口感咧會更加 fresh。好啦，咁你準備定呢啲嘅蘑菇啦，然後蘑菇中間係咪有嗰、那個？我嗰粒定啊， 嗯， 蘑菇有，冬菇有嗰粒定，有啲人唔食噶嘛， 系咯， 系咁。如果冬菇定 咗嘅，通常 系啦，冬菇定咧，我食噶， 哦， 系啊，冬菇定，对唔住，冬菇定咧，如果咧佢煲汤嘅话咧，嗰粒定，譬如先切咗佢，跟住嗰粒定系抌埋落个汤入边咧， 攞个味嘅啫嘛， 攞个味，我都会食埋噶， 哦， 系啊，跟住后屘发展到就我阿妈甚至乎攞冬菇定，好似炒咗个餸定系点样， 唔系话五味咩嗰个位。 咁可能我个胃衰， 磨得烂， 贱命个胃都啊！咁啊，蘑菇咁啊，我就新鲜嘅时候咧，你嗰个定咧，其实刀都唔使、你一搣，其实嗰个定就已经出嚟啦。咁你当然你唔好话我好大力一扯咁，咁啊扯烂埋粒蘑菇就唔好啦。咁、你准备定十粒够唔够咧？我自己就应该会准备定二十粒嘅、因为。我覺得好食，所以就準備 整 多 啲咯， 係啦，咁啊二十啦，咁你都係二十啖啫，二十口嘛，咁、好啦， 咁你唔係自己食噶嘛， 我唔係自己食啊， 一家幾口或者招呼朋友， 咁似乎要五十粒啦，係、啦，咁你跟住咧就準備定呢一個蘑菇，就將個定輕輕咁搣開咗佢，細細嚟搣，細細嚟搣，咁啊唔好搣爛嗰個蘑菇，好啦，咁搣完佢之後咧，咁你嗰個蘑菇定你自己點處理就適隨轉變啦，咁或者喺一陣間嘅過程入邊，你中意因為都會用開鍋嘅，開個 pan 嘅，咁你中意。炒咗佢又得，咁或者你遲啲燒咗佢又得咁、樣。好啦，咁你嗰個蘑菇咧就中間有個中空嘅窿啊嘛。 係啊。 咁喺呢個時候咧，開始關鍵嚟啦，我就中意擠蝦膠，或者墨魚丸呢一類型嘅嘢。咁你就如果你墨魚丸你喺街市買，你咪搽攞個匙羹搽上去咯。咁、有啲一包包包裝嘅，你就慢慢擠上 去。擠落去。 係啦，好似啲西餐嗰啲大廚咁樣咧，擠啲。擠啲玻璃擠嗰啲朱古力醬咁樣擠落去， 哇掂啊！ 係啊，好靚。 嚟到呢度諗起都已經覺得好味。 係啊，因為原來蘑菇再加埋呢一個墨魚滑啊、蝦滑啊，放喺佢中間嗰個位釀入去咧，呢、這個套路咧有少少似 煎羊三寶。 煎羊三寶，我就唔係煎羊三寶，就係呢個蘑菇啊，釀呢個蝦滑或者墨魚滑， 幾好啊！ 幾好啊！ 呢啲 一聽就好食啊！ 你禮拜六日搞下呢啲咁嘅手作仔咧、 啊， 其實真係。可以第一消磨時間啦，第二咧有陣時煲劇嘅時候，你冇理由成日喺屋企係咁煲。 係啊，因為嗱頭先我講咗一口蘑菇嘛，你話你已經嗱，雖然話就話呢個可以煎嘅，但如果你問我，其實焗都得嘅，焗更加慳水慳力啦。 我煎啊，煎有啲煎羊嘅 味。係啊，其實係嘅，煎啊真係有啲煎羊嘅，同埋嗰個蝦滑咧，其實你煎過之後咧，嗰、那個味係有少少不一樣，唔係焗又可以做得到，所以兩個唔同嘅味。好啦，咁頭先講到就我釀咗啲蝦滑或者墨魚滑上去啦，咁我就煎兩邊去煎啦，咁墨魚滑嗰邊或者蝦滑嗰邊你又煎耐少少啦，咁等佢熟透嘛。好啦，呢度煎嘅時候咧，其實你可以落少少鹽啦，餐桌鹽，滋扭啲餐桌，再落啲黑椒上去，調一調味。咁我覺得其實呢個步呢去到呢個位咧。已經好好食啦， 夠啦，即係唔使再加其他嘅元素落去啦。 如果大家想再加嘅話咧，咁我都幾推介中意食芝士嘅朋友，可以喺嗰個墨魚滑或者蝦滑上面咧、就揀啲芝士粉 、 芝士粉、芝士粒啊，跟住就再煎多一次，令到佢嗰個芝士個面咧、可以有啲溶啊，溶咗個芝士佢咁樣。咁你嗰一粒叫蘑菇粒嘅時候咧，食落去嗰個口感咧就會更加強，即係仲有芝士嗰啲一條拉住咁樣。 系啊， 有啲人好中意啊嘛， 确定差唔多啦， 系嘛？ 因为世界杯嘅时候咧，你可以整呢啲我嚟，即系一路睇波一路食，呢个啱数啱数。 咁啊，可以大家都试试啦，因为都一口蘑菇啊嘛， 系啊， 一口好啦，你唔好食两口啊，你一再食百几口咧。咁啊唔得了， 要買 好 多粒蘑菇先得， 係會肥胖。 但係呢個幾值得推介，因為大家去到就當手作仔又好，親子料理又好，甚至乎世界盃可以一路睇一路食都好， 或者我哋喺呢度睇住啲報章嘅健康版咧嚟食都好， 係啊，夠健康。 我的享樂時代。 喂，最近咧睇啲线上平台咧， 串流平台， 串流系啦。咁见到有一个咧，头先同阿钟哥讲开，佢都知啊。即系有一个咧讲孔明，诸葛亮，诸葛孔明 动画嚟嘅，系啦，动画片嚟嘅。 咁啊，个故事嘅剧情大纲啦，个故事大纲咧就佢喺呢个五丈原嗰度就即系以前嘅历史，五丈原就归西啦，咁孔明军师归西啦，跟住咧就归西之后咧，佢就唔知点解剧情啊嘛， 唔需要交代 嘅，神鬼啊嚟咗现代， 我穿越， 穿越系啦， 即系通常我哋睇嘅穿越系啦。但通常我哋睇嘅穿越就系现代人穿越去古装， 呢个《寻秦记》嘅套路啦。 而家佢就调翻转。在古装穿越嚟现代， 呢个九五至尊嘅 九至尊套路啦， 光华 咯。其实九五至尊都几好睇嘅，即系我重播嘅时候，我觉得佢吓嗰个套路， 嗰个时代真系啲 TVB 啲剧， 嗰阵时仲系咪就系四比三啊？ 好有保证嘅， 仲系四比三年代嚟噶嘛？ 好有保证嘅嗰个年代。 系啊，咁啊啲剧情又丰富啦，咁啊入边又即系你好多笑位又刺客啊，又剩啊，即系将以前嗰啲 terms 用咗喺而家呢个年代上面，你觉得有一个好特别嘅化学作用？ 一样嘅啫嘛。如果系现代穿越去古代，咪将一啲现代嘅嘢喺古代作为一个笑料咯。 系啊， 即系譬如讲嘅说话啊， 同朕 check 下 系啦， 同朕 check 下。 但系嗰度真系古装片嚟， 嗰度唔系咩嚟嘅，嗰度系一个 bugs 嚟嘅。 嗰度系啊，陈豪自己拍紧嘅时候穿越咗。 因为到今日都讲紧 bugs， 系啊 bugs 嚟嘅。陈豪劲啊，陈豪依家系Fantastic Four 嚟噶嘛，嗰个超市广告，只手可以伸到咁长，揽晒啲嘢，你玩晒啦，你揽晒啲嘢啦， 你揽晒 Luffy 啊，厉害厉害。我咪讲翻头先嗰个孔明。孔明嗰个动画咁佢就由呢个古代啦，即系归西之后咧，就嚟咗呢个现代啦。咁嚟到现代嘅时候，咁当然睇哇！而家呢个佢去 咩世界啊？ 系啦，佢去咗唔知一落系唔知涉谷定系边度啦？哇！一落全部都系即系衣香鬓影啊，五光十色啊， 日本作品嚟噶， 日本作品嚟噶， 卡通片嚟 嘅。系啊，佢剧情有交代到嘅一样嘢就系当孔明自己讲，当我嚟到呢个日本嘅时候。我竟然间已经识讲日文啦， 系唔需要交代。 日本咧又好沉迷三国， 系啊， 即系喺 中国历史入边咧，佢哋好喜欢将三国抽出嚟做一啲 substance 或者一啲故事或者一啲游戏， 好中意噶， 系啊， 去到高达都系噶， 系啊， 都系三国无双， 都系又关羽， 系啊， 即 系 佢 一样噶， 佢唔系高达，佢系嗰啲 BB 战士好中意嗰啲 咩？ 关 BB 战士， 关羽、幻太蒙啊，幻太蒙系咩意思？我想问， 系咪佢就？啊！唔記唔呢個我唔係好了解。 我就係玩咗好耐咧 ，BB 戰士咧成日話講幻太無啊嘛，但唔知咩係幻太無嘅。 哇！嗰即係嗰個系列啊，出完又出，出完又出， 而家都 仲有啊！ 我以前細個曾經扭蛋咧。扭过嗰啲 BB 战士咧，我初头谂住扭呢个关羽，我扭咗几粒，扭唔到放， 扭到咩？张飞、 花后信， 哦，不过我对 Q 版， 厨房 系啊，一路都系 Q 版噶嘛。但系咧，即系我一路对 Q 版都系麻麻地咁样。但系原来除咗 Q 版之外咧，即系又系嗰个机械人咧，即系将佢叫做融合咗三国元素咧，佢出咗啲系真系叫做英雄啲嘅设定。又出多次 哦，真系噶， 系啊， 哦， 又有 咁你仲有咧，佢啲游戏嗰啲三国无双啊，真三国无双， 全部都系三国， 佢都好中意劈劈劈噶嘛，系咪先？ 系啊， 即系佢会做到个貂蝉系好识打咁样， 系啊， 唔知 点 解 系啊，好识打咁样啊， 咁 身材好好啊，咁样 系啊， 一定啦， 即系佢想象出嚟啊， 嗰把扇啊，我嚟泼刘备啊，我嚟泼孙权啊嘛，即系我嚟打仗， 黄忠咧近距离都要射箭。 系， 即系呢个设定也好搞笑，近佢嚟， 近佢攞把刀咪好咯。 我同你咁近啦，佢照 都要射 箭。 唔系啊，咁呢个即系唔同嘅系列都有唔同嘅做法。譬如话我啱琴晚睇咗 John Wick 嘅嗰个咩 《杀神特工》， 《杀神特工》嘅第四集嘅 trailer 啦，即系出年先做啦。 系啊， 睇到个 trailer， 子弹会转弯系咪啊？ 甄子丹同阿奇诺里维斯对打咧， 系咩？ 系啊，咁咪又系咁样咯。一两个一只手啊揸住把剑，另一只手揸住把枪，跟住我喺大家个一只手嘅距离都可以开枪。但跟住佢隔篱攞把剑挡咗，即系都系可以一枪得噶嘛。 装一个世界观同埋个宇宙观好浓烈，好似你早几日讲，即系九点半钟梁明忠讲啊，要宇 宙观啊， 世界观装逼嘅杀神特工世界观， 元宇宙啦。 但系你嗰个刘备嘅卡通可能都好睇。 佢其中个卖点系咩咧？咁啊，刘备啊应承咗个女主角，女主角有个梦嘅 dream 嘅就想做歌手。咁阿孔明咧就点样去到用兵法？例如八阵图就困住啲人喺个 disco 入面就出唔到去， 出唔到去， 即系类似用好多呢啲兵法嘅嘢咧，就